Sarah 姑妈，我问你，全世界最安全嘅地方喺边度？ 喺屋企。 错，全世界最安全嘅地方系安全岛。再问，请问最安全嘅个人防护装备系咩？ 你提我适合安全帽。 错，正确答案系有安全帽戴嘅安全帽。 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关于如何正确选择同埋使用系有安全帽戴嘅安全帽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直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安全帽要适当使用先安全，安全使用先会保障自身安全。我系 Wendy 詹天文。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唔单止有风骚快活，仲有健健康康啊！我系小张张， 希望小强你快啲康复啊！我系锐仔， 康复特嘅马小强，即刻俾一条 I Q 题，大家估下。 好 ，unplug，unplug， 估一个亚洲地区两个字嘅 亚洲地区， unplug 啊，无线啊，即系 好容易啫喎、 啊。 你哋唔系输俾一个病人系嘛？ 咁你话康复特，你话康复特， 系啊，你话康复特啊嘛？ 我头先问 下 佢，佢几恶啊？冇事啊，咁样啊？ 康复特嘅意思， 你边度康复特啊？ 一 你边度特啊？你你边度特？我打边度？ 佢嗰个地方叫康复，所以叫康复特。 哇！你真系有病，有病咯！你真系有病， 好病啊！你好病啊！你 系咪衰咧？ 亚洲地 方，揾个亚洲地方一首歌。 OK， 好。喂，与此同时，大家听紧《风骚快活人》啊，星期四当然有爱好系列。今日就系一个新嘅开始，无论学生又好，其实人生都有啲新嘅开始。到底新嘅开始有咩心情，有啲咩准备呢？咁样，当然仲有今日 Jack Yu， 我哋嘅厨神 Jack Yu。 是不是缅甸啊 ？Yes。 最后一次嘅星期四有全城好家风，今日喺十二点就出现啦。 日咧，大家戴翻个美丽嘅口罩，因为咧想保持身体健康嘅。啊， 因为呢一排真系太多人，系啊，美丽、啊。 你嗰个美丽啲、啊。 我觉得戴咗之后嘅话，系会真系美丽啲，因为就系见到对眼啊嘛。 冇错、啊。 系啊，其实成块面好多时候我都唔想睇。 其实我哋讲过噶啦，以前咧疫情嘅时候好多靓仔靓女噶嘛。 系啊。 过咗疫情之后少咗好多。 除咗落嚟啦，吓、啊，原来佢咁样。 你一戴翻嘅话，咪又靓翻啦，几好啊！人生系咪？ 冇错啦。 冇错 的。嗱，人生真系几好嘅。嗱，去到今日咧，几多号啊？已经系29号咯。 系啊。 你知唔知 啦？ 系啦，你真系知道我想讲咩？其实对于好多家长咧，学生咧，我唔知道学生自己会，大人会有多啲嘅，即系假期前嘅症候群咧，即系就嚟要翻工，学生有冇咧？真系有冇？ 以前星期日我已经开始唔开心噶啦。 我见我屋企个一样好 casual 喎。 系咩？ 行企几食饭几尾咁啊？夜晚仲系三点几未瞓。咁、我今日睇到一个咧，系俾家长同学生，即系小朋友啦，嘅时间表啊。 嗯。 喂，我想问你哋咧，会唔会喺翻学之前咧，做咩？你咁样使唔使？ 系啊，我就 使唔使叫技术人员支持啊？ 技术人员，如果你听到嘅，因为一定听到啦，整过一个嚟你度支援一下。 系 啊，因为我今日我唔知点解揸咗个耷头单车， 佢咧，佢个咪都病地， 病拎白冷，系 个咪都耷耷地。 冇错， 好啦，嗱，我唔知你细个时候咧，会唔会好似呢一篇文章讲？其实呢篇文章咧好理想嘅， 系冇请讲， 冇家长会做呢一样嘢。我对唔住，我大胆咁讲啫，可能有都 系你冇就系嘛？ 我真系冇，我真系冇。嗱，好啦， 你作为家长， 佢作为一个叫倒数时间表啊， 倒数 好。第七日前咁样，七日前要做咩？你估啊？ 准备唔好咁夜瞓咯。 哇叻喎！七日前咧就要佢，例如 习惯翻早睡早起， 直情系时间咯。 直情系要平时你翻学，譬如你夜晚系九点瞓，你就要九点瞓。 梗系啦， 个仔就话：阿妈，听日仲未，仲系假期，唔得。七日前就要开始， 一个礼拜前都太长。 因为习惯唔系一朝一夕养成噶， 我知啊， 所以你咩？ 坏习惯我。半小時我養成， 我就係知道，但係壞習慣同埋好習慣係兩件事嚟㗎。好習慣你應該唔係好知， 但喺我生命中冇出現過好習慣。 你淨係識得嘅就係學嗰啲壞習慣同埋放棄， 放棄好習慣。 我未試過有好習慣， 吸收多啲嘅壞習慣，呢個就係你做人嘅宗旨啦。 我最近有啲朋友咧，就喺第度翻咗嚟啦，咁樣。佢話俾我聽咧，嗱點解我會跳咗話題咧？因為咧，佢兩個禮拜仲 jet lag 緊啊！我唔知道每一個人嘅生理時鐘。 兩個禮拜啊？ 係啊，佢夜晚。 佢喺邊度嚟啊？你最多得一個對嘅啫，係嘛？即係 New York 嗰啲咁。 佢去咗幾個地方咯， 係 啊。 哦，幾個地方就要啦。 亂曬啊！ 係啊。 咁學生們、小朋友啦，我唔知係咪會唔會快啲即係調節到個生理時鐘咧？但係如果佢成個暑假，都是亂糟糟的那個睡覺時間，咁可能真的需要一個禮拜前開始叫做早睡早起， 習慣翻啊， 係咪啊？ 要啊， 你哋會唔會㗎？以前我就唔會啦， 唔會，一定唔會， 唔會啦，梗係唔會啦， 我醉生夢死。我就算細個都係咁， 最多第一日翻學辛苦啲嘅啫。 冇錯，我理得你啊，嗰啲我當係 jet lag。 咪咯，你有乜理由要我一個禮拜前九點鐘瞓覺啊？ 你知唔知咧？真係有啲人咧係叫做 social jet lag，social jet lag 嘅就係其實佢唔係想嘅，因為每一人嘅生理時鐘都唔同，但係咧你有兩個生理時鐘啊，一個咧喺你嘅大腦度，一個咧就係你嗰啲心肝脾肺腎。你諗下，係真係有唔同嘅時鐘喺你嘅身體裡面嘅。例如話你幾時肚餓，邊個話俾你聽啊？你個胃話俾你聽咯，係咪啊？冇。肚空空啊，咁跟住佢就係即係總之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係會管住你嘅身體喺咩時間應該做啲咩嘢嘅。咁如果有一啲人係好慘嘅，佢天生嘅就會覺得朝頭早佢仍然係覺得係夜晚，所以嘅就係你叫佢唔醒。叫醒佢，佢都唔即系叫醒佢，佢个人都系昏昏沌沌嘅，系啦，即系好似今日阿小强咁样，又或者再推前一两日， 我识讲好咯，证明 唔系，我系劝你，系啦，我劝你，我希望你真系好好地咁样去小心自己嘅身体。咁所以咧就系要去调教嘅，去调教嘅就系有一啲嘢系可以令到你呢、這个是叫 social jet lag。最惨嘅系乜嘢咧？全世界人都系朝头早十点钟翻工，又或者就系七点钟要翻学，你冇得改噶嘛， 冇得改， 所以咧就会令到嗰一類人咧，如果佢係讀書嘅，佢就會成日俾人哋鬧或者點解起身嘅時候你都唔精神嘅？如果你翻學嗰啲人嘅話，就會覺得嘅就係、是、哇呢一、這個人呢、這個員工真係唔掂，翻到嚟嘅就成日都咧就瞌眼瞓。 但我想講咧，雖然如果你一日頭揸即係朝頭早揸車，你留意一下，你望下校車上面咧。 起碼有大半人 咧，啲亞仔係啊，係瞓緊覺㗎嘛，咪係咯。 佢基本上係俾阿爸媽掹起身，跟住劈上校車，佢就跟住就又再瞓， 係啊， 跟住翻到學校又俾人哄翻醒，係 啊， 咁樣。 你呢句就講得好啦，但係因為咁樣嘅話，新加坡係有一個嘅就係唔同嘅做法，有某啲學校啊嚇，係將佢哋嘅翻學嘅時間嘅話，褪後九個字至一小時。就令到啲小朋友唔需要嘅就晨咁早就要起身，因为佢会发觉嘅就过半数嘅小朋友其实都系唔精神嘅，同埋系不在状态嘅。 我唔知道新加坡朝头早个交通情况啦，好多时点解会佢哋要咁早？因为第一要兜好多啦，因为譬如阿陈小明喺呢度嘅，咁要兜好远啦，即系嘥好多时间啦，同埋好多塞车嘅时间，令到佢哋虽然好早，但系都系紧紧翻学校嘅啫。 系啊，咁咪啱咯。咁如果佢再迟啲翻学嘅话，咁样咪可以计埋佢塞车时间咯。 系啊， 可以喺架车度恰啫。 咪咯。喂，如果架车有一个钟头，我觉得嗰一个钟头 好多， 真系几好。 系啊， 补补眠。 咁同埋嘅就系再睇一啲呢方面嘅研究啦。咁其实佢哋就要去到有某啲嘅 clinic 啊，或者系医院嗰度咧，要去。改善嘅，因为你长期咁样落去嘅话咧，你系同个社会脱节嘅。你谂下，人哋系朝头早精神嘅，但系你系夜晚黑先精神。但系佢好惨嘅，佢冇办法嘅，佢总之系要咁样。咁跟住咧就话，即系如果系你有呢个咁嘅情况嘅话咧，有啲乜嘢能够改善呢？有两个方法嘅，就系首先每一日你朝头早要逼自己一定要喺户外嘅地方嗰度晒太阳，就算落雨都好都要行，大约15至30分钟不等，咁因为咧就系你个身体接受一啲嘅就系喺太阳或者系喺一个白光。即是太阳底下的日光，日光它里面的一些的即是光线是会令到你的生理时钟话给你知、 哦、 你要起身了、 哦、 你要做嘢 了。 如果你 get 不到你拿不足够这些这样的讯息的话呢，你就不断地觉得就是、哎、我要睡了。 是、 哦、我还是在睡的状态。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他说呢就是真的要养成的就是吃早餐的习惯。 嗯、 吃早餐的习惯就是至少可以调教的就是你的另外一个生理的时钟，就是你吃东西。你食嘢嘅话就话俾自己听，经过咗咁长嘅时间，你瞓觉啦嘛， 嗯、 你讲紧6至8个钟头，你系冇食嘢嘅，你个肚系空嘅，咁所以嘅就系你食嘢嘅时候咧，又推你嘅 engine 话俾你听，你要开始做嘢啦， 嗯、 你要醒啦。咁如果你長此落去可以做到呢兩樣嘢嘅話咧，慢慢慢慢嘅話係可以改善到嘅，就係你朝頭早唔精神嘅狀態。 好，各位家長今日可以即刻同啲子女試下呢、這個、啊、日光啊，同埋早餐 嘅實驗。因為我係睇有一個好詳盡嘅一個日本方面嘅一個documentary， 佢係講緊呢一樣嘢，即係所以同大家分享。或者如果係嘅話，你可以試下同你啲小朋友已經開始做呢樣嘢。 你講嗰樣嘢，嗱，你講嗰樣嘢咧，其實咧。exactly 咧就讲中咗佢嘅弱点啦、 嗯、 第一，因为咧而家有啲小朋友咧就惯咗咧长期喺屋企房间啦、 嗯， 就拉埋窗帘，于是日头同夜晚咧分别咧就唔 系 好大，你明唔明啊？因为佢拉住拉窗帘 啊， 所以日头又感觉夜晚，夜晚又 都系夜晚， 都系夜晚， 系啊，冇错。 第二样嘢，有时瞓得晏咧 skip 咗早餐， 嗯、 所以好多时唔食早餐， 系啊， 所以佢起身咧就已经系食。佢覺得叫 brunch 啦， 冇錯， 但係 早餐加午餐， 即係 lunch 咯， 冇錯， 因為已經兩點幾， 係 兩點幾先起身， 係啊，佢夜晚都唔。好似 佢夜晚成朝头早先起身啊嘛， 佢夜朝 头 先瞓啊嘛，即系 upside down 咗啊！ 佢搞咩玩啊？ 睇下书啊，啲 me time 咯、啊。我瞓咗啦，对唔住，我唔系嗰啲夜晚两三点仲喺度行嚟行嗰啲，我唔知啦。即系总之系 me time 咯。但系我又觉得，喂，嗱，好似呢篇文章讲七日前咧，最好要 turn 啦，你嘅生理时钟。嗱，去到第六日，不过第六日咧，佢就唔系啲唔开心嘅嘢嚟嘅。佢、 嗯、 就话咧，因为就嚟翻学啦，所以如果第六日如果得嘅话，嗱，爸爸妈妈都要翻工噶嘛，系。嗱，带佢 真系 食啲好嘢，睇出戏，睇出戏。 你呢个撞王咁，即系咩你都撞， 咩都撞到嘅。 唔系啊，我谂咋，系啊，即系你令到佢话开学呢件事系一件开心嘅事啊嘛，就唔系一件唔开心嘅事啊嘛。 俾翻啲开心，唔好日日都系做一啲好 harsh 或者一定系要出功课咩？俾翻一日 family time 一家人去食下嘢，睇下戏，即 系 relax 啊，系啦。 我赞成啊，我赞成啊，因为佢好痛苦嘅，我觉得系咪啊？你有一个漫长嘅假期之后，你突然之间话俾我听，哇！由以后落我学嚟嗰度，每日都要六点钟起身，好惨嘅一件事。 系啦，好， 所以补上下先。 第五日啦，吓就系咩咧？购物嗱，购物包括两样， 买校服、买衫、 买 书嗰啲， 校服啦、书啦，同埋都买一啲可能系一家大细。 嘅少少禮物，或者即係見到啲咩佢中意嘅嘢咁， 買個蛋糕咁啦， 即係一啖咩一啖咩咯。嗱，又買書又買校服，中間都買少少你中意食嘅，不如我哋買雪糕翻去分咧，即係咁嘅，係啦，即係咁購物咧，即係總之嚇。好，開學前四天嚟啦，檢查假期作業。但係我想講，開學前四天先檢查，如果發覺全部未做， 係 點算咧？ 開夜車咯， 冇擔心做到 㗎。係啊，一係得㗎， 直分兩日都做到㗎，你有心做就做到㗎。 係啦， 係啦。唔使担心，四日我觉得 OK 嘅。 前三日啦，开一次圆桌会议，倾下落嚟嘅点啊？你今年吓你 有咩目标啊？ 有咩目标啊？ 有咩忧虑啊？ 呢个圆桌会议我建议 cancel。 点解？ 因为一定会唔开心。 咁冇办法啦。咁唔开心就都要做噶啦，系咪啫？倾下计， 唔好开圆桌咯，开方桌会议。 系啊， 饭桌饭桌。 喂，你阵间又问佢话数学好差喎，旧年。 系即系呢轮啦。 睇下你同佢倾乜系咪 啊？ 即系如果你个圆桌会议喺度讲紧嘅就系一啲譬如赞佢啊，唔紧要，旧年考得唔好，今年俾啲心机啦。即系你多啲赞赏咯，就唔系喺度批判佢咯。 O K， 睇下你。倾咩嘅啫？个 agenda 系乜嘢嘅啫？系 咪啫？会 唔 会讨论 呢个中学时应唔应该谈恋爱啊？ 睇下佢几多岁咯，可能都需要噶，可能佢已经拍紧咧， 系 啊， 都系，你呢一样嘢都真系要提一提佢噶。 系啊，喂，我觉得拍得好地地一件事，即系如果你要分手咧，好惨啊！有啲我真系见到啲中学生咧，佢分手咧，佢好伤心啊！ 但系好地地都会分， 喺 开学 有咩关系啊？ 喂，话俾佢听，嗱，我哋真系准备， 系啦，嗱，你分咗手噶啦，系啊，今年再追个新嘅咁样。 上次嗰个唔好，嗰个四眼强，四眼强 系啊，嗰个唔好，嗰个就系啦，系又成日咳，又成日唔病，病坏唔好，分手分得好。 好，开学前两日行下书局、书店、library 等等等等，佢等我感受翻啲书卷味，提前追下状态。好啦，最后前一日咧就假期差唔多完晒啦，就将佢咧就 check 即系所有嘢啦，俾佢自己即系一个 me day， 自己你今日中意点就点啦，你自己调教自己心态啦。 即系星期一要翻学啦，星期日就俾佢自己一个人系咪？中意做乜做乜。 但如果星期日凌晨两点钟唔瞓咧， 咁讲咗七日前开始要执行嗰个生活模式，要回复正常嘛？即系呢七日啊，唔系净系第七日啊。 我知 日日都要啊！ 我知个但系第七日拉屎佢又翻瞓。 咁你嘅性格会嘅，我知道。 我都知道你会系啊！你都唔知点解好消极嘅，真系冇得你扶。呢啲算啦，呢啲系咪有得？ 算啦，讲唔到啦，讲唔到啦。 咁所以讲下讲下，今日都已经廿九噶啦，各位家长啊，准备翻仔女。 太迟啦，系嘛？你应该早啲讲啊嘛。 廿九号即系开学前嗰一日啦，二号先开学。 开学咯。 一号礼拜日嚟 嘅啊，系二号 啊，二号啊， 即系有四日， 系四日啦，四日。 大家唔好唔开心，都要面 对，即系要做功课咯，今日 俾心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宣布参选澳门行政长官的前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朝早由选举代理人李焕刚到选管会领取提名表。李焕刚表示会尽快有序地根据选举法规定接触各选委和听意见，争取提名。至于是否有提名数目的目标，他說會盡量爭取，指岑浩輝已經公布參選理念，現階段並沒有再多回應。澳門行政長官選舉將會在10月13日舉行，提名期由今天開始到下個月12日結束。合資格有意參選人士在領取提名表之後，最少要在400個選舉委員當中爭取66人聯署，才可以報名參選。食环署洁净及防治松鼠组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食环署两年前引入夜间防治鼠患流动队，采取针对的捕鼠行动，以新科技和工具加强工作，同时因应老鼠在夜间出没的习性，凌晨时分密集式摆放鼠笼，会以较新鲜的鼠粒成功吸引更多老鼠，提升捕鼠成效。香港虫害 控制從業員協會會長梁廣元說，食環署管理的公共地方比以往乾淨，有效減少老鼠的生存和繁殖條件。他提到協會關注很多有老鼠的地方涉及私人大型屋苑，需要靠私人地方的持份者治理，但由於持份者想節省開支，可能將貨就價，會造成鼠患隱憂，要求政府盡量監察有關地方，以及教導如何監察滅蟲公司做得好一些。路透社引述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說，在加拿大日前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車徵收 100% 的關稅之前，特斯拉曾經接觸加拿大，並提出對特斯拉中國生產電動車降低關稅的要求。消息人士說，特斯拉要求將稅率降到與歐盟差不多水平。歐盟早前對特斯拉的態度有所軟化，對特斯拉在中國生產的汽車徵收 9% 的關稅，低過其他中國進口電動車徵收的 36.3% 關稅。消息人士說，歐盟在計算對特斯拉的關稅時候，只是考慮了直接補貼成本，而美國和加拿大考慮了補貼工業產能過剩、非市場政策以及環境及勞工標準。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下午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44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37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07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112元，升9.2；腾讯控股371.4，跌2.8；理想汽车72元，跌9.05。阿里巴巴77.5元，跌1.5元；盈富基金18.15元，跌0.5；中国海洋石油21.2，跌0.1；比亚迪股份219.8，跌6.2；建设银行5.63，跌0.19；比亚迪电子26.45，跌3.05；快手38.5，跌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44.51，瑞士法郎0.841，加元1.347，人民币7.12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38,220点，跌151点。港金报23,360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514.22美元，賣出2,514.6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星河名居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星河名居。咁另外旺角嘅山东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山东街啊。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山东街，不过现场就没什么挤塞，但经过留意返。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伪装的人。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 由蔡文静饰演的女主角唐影，初级律师，因为受初恋的影响，情场和职场上时刻都庄空扮嘢，所以即使对男主角许子全有意，都要长时间彼此试探一番。 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我哋嘅爱好系列一个新嘅开始啦。其实讲起学生仔咧，如果去到某一个阶段，已经唔系学生仔啦，离开学校踏入呢个职场咧，开始做嘢，都系一个人生嘅新嘅开始，同埋一个非常刺激嘅开始。我自己觉得啦。 其实可唔可以咁讲？每一日都系新嘅开始啊！ 冇错，每日 都系嘅。系啊，即系你琴日嗰啲过去咗噶啦，但系你今日你起身嘅时候，你发觉我仲唞到气，系嘛？哇！你已经值得好开心。 系啊， 我仲食到嘢，我仲落到地，我可以行到。其实唔系必然嘅。 冇错。 每日都系新开始。 绝对系。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啱啱踏入呢个社会，阿 Yoy 可能咧就无啲，因为你好早就已经叫做入咗一个工作嘅地方啦，系嘛， 系 嘛， 系 嘛，即系你 中四交接啊， 系咪啊？无缝交接，好早啊， 系啊，中午到啦，差唔多中午到啦，无缝交接。 咁所以其实我谂你嘅回忆比较无啲啦，我唔知啦。咁啊，小哥你仲记唔记得啱啱踏入社会嘅时候咧？嗱，有喺呢个讨论区咧，有个人佢就对啲今年大学毕业生，佢就即系叫做有啲叫做自己嘅建议啦吓。 嗯， 佢冇讲自己系咪啱啱毕业啊？ 嗯， 佢只系讲话大学毕业生，记住出嚟社会做嘢，第一份工叫价，即系个人工啦，个expected salary。你觉得佢会建议佢哋写几多咧？嗱，佢咁讲，佢低过呢个数唔好接，中意份工唔好接。因为你唔好做坏嘅事，因为如果你叫得太低咧，就变咗拉低个 curve 啊。咁同埋第时咧，你接咗呢一个数字咧，再下一个请你嘅咧，就要根据呢个数字。我譬如举例下，譬如$10,000，个乱急吓，你$10,000啫，好啦，俾多$1,000，咁但系真系好低嘅。咁所以佢叫咗一个数字咧，佢觉得今年大学生系应该值呢个数嘅。你估而家佢觉得大学生出嚟应该值几多钱 啊？$16,000。 嗱，如果佢写$16,000咧？咁咧，啲人就唔會有咁大嘅反應啦。佢覺得而家咧，大學生 佢俾$8,000啊？ 唔係啊， $20,000啊， $25,000。 哇， $20,000，我唔知佢根據啲乜嘢，我知佢根據 即係佢話一定要$25,000先做， 低過$20,000唔好做，佢叫啲新嘅同仔。 嗱， 佢有啲論點 好離地啊！ 佢有啲佢有啲佢唔係離地。 啲文章係咩人寫噶？啲研究公司 討論區有一個網民啫， 佢 只 係 個人意見啫，係係。嗱，其實咧佢有啲論點。 個人意見，好，我哋即管有。 我唔同意佢有啲論點， 絕對唔同意。 第一，佢頭先所講。你而家低咗咧，第时叫唔翻，我唔同 晒嘢啦， 我唔同意。 系啊，你有价值嘅几多都要嚟， 冇错。 你会咩？你会升噶嘛？你会升，即系你会系咯，唔同噶嘛，会调整噶嘛。 系啦，第二更加唔同意。嗱，以系佢讲嘅咋吓？佢话揸巴士咧都有$23,000，另外咧嗰啲卖米线嘅姐姐都有$19,000。佢话大学生读咁多书，冇理由即系唔值$25,000啦咁样。但我想讲，职业唔系话你读咗几多书。 你系会高啲。少啲读书又低啲，好多咧嗰啲劳动性嘅工作咧，赚嘅钱系分分钟多过你哋嘅，即系搭棚啊，或者一啲嘅嗰啲叫做诶，即系总之好多呢啲工作啦。其实佢赚嘅，即系我哋唔好用钱去衡量，但系唔等于话你读多咗书咧，就好似即系正比地你要俾多啲钱。 对唔住，我想问嘅就系职业同职业之间有冇得比咧？即系等于有一条蕉同埋我应该要同只橙比咧，系嘛？同埋嘅就系你系咪一个即系新人去加入一间公司？我覺得全部是不可以一起擺在度用個稱嚟稱的，如果你咁樣講嘅話，係嘅，有好多個就係體力勞動或者係啲好辛苦嘅一啲行業，譬如可能講緊扎鐵，又或者係從事呢個建築業嘅，佢哋係好賺錢嘅。 同埋你做唔到佢份工嘅，對唔住。 係做唔到你份工之外嘅話，仲有嘅就其實佢哋好辛苦嘅。同埋嘅就係如果你話你講緊嘅就係 U grad 嘅，佢係咪應該係用一個咁樣嘅嚟去畫一個線？我個起身點係應該咁樣去即係求職咧，我覺得係唔等同嘅，所以你唔可以咁樣去比較咯。所以呢一位個人意見嘅話，我自己個人意見，我都係覺得我係 objection 嘅。 同埋咧，如果我自己睇翻以前咧， 反對。 我如果睇翻自己以前咧，如果我真係好中意間公司，好中意嗰份工咧，低啲我都會做嘅。 梗係啦， 因為嗱，我真係覺得好得意。你一講呢樣嘢嘅時候嘅話，我只係會記得嘅就係李嘉誠先生佢喺度講，佢就係話：如果你是一個新個人出嚟打工嘅話，一定係有幾個字嘅，就是、一定嘅話就唔怕蝕底。係 啊， 係啊，呢四個字係一定係金石良言㗎啦。係 啊， 我諗你喺邊度放豬係乜嘢年代乜嘢地方嘅話咧，你都係應該要有呢一個咁嘅態度嘅。 嗯， 係咪？如果你成日下下同我計錢，下下又同我計下，即係究竟係點點嘅話咧，算啦，你不如你自己諗下係咪應該有一件躺平啦。 但是而家啲人会唔会仲系唔怕蚀底咧？即系仲呢样嘢 难啊！ 吓，唔系，我见到有一啲真系追寻自己梦想嘅后生仔嘅话，佢哋系可以嘅。咁嗰样嘢就真系你自己追求嘅嘢，同埋系你喜欢嘅嘢啦。即系我会觉得就唔怕蚀底呢样嘢，每个人都唔同噶 吓。 系啦，唔蚀底喺咩地方，或者蚀底到喺咩地步？ 点为之蚀底？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你自己称嘅啫。 蚀底就可能唔系你做嘅嘢，但系老细话诶，帮我做埋呢样。唔系我个，唔关我事。咁咧，惊蚀底咯。我觉得如果你入咗，有啲咩做到嘅，咪做咯。即系呢样嘢都系加分嘅一个途径。 又咁讲，某程度上又要拿捏咯。但系如果做一个新人嚟讲嘅话，就真系要唔怕蚀底啦。如果你下下同我即系一言九鼎嘅，一样嘢就呢样嘢唔系我嘅，咁应该都系咁先。即系我觉得，你呢个博自己个机会噶嘛？你点知道？可能今次你肯佢帮佢做完呢样嘢之后，发掘咗你另外一啲才华咧，系咪啊？你都要表现俾你嘅老板睇嘅，就系其实我系可以 more than that， 即系我可以做多啲嘢噶嘛。 嗱，好簡單，我哋做編劇嗰時咧，買奶茶一定係我哋啲新人做。你願唔願意啊？願意你咪做咯，唔願意你咪唔，你可以唔買嘅。 day day 都要做一樣嘢，即係意思就係，即係經常 差唔多啦。喂，阿邊個去買奶茶？咁佢俾錢你，你就要去買噶啦。你唔通話我大學生嚟，我冇理由幫你買奶茶嘅。咁但係你覺得，如果呢間公司呢個行業有發展，嗰啲又係啲。大前輩啊，勁嘅人，咁你就要去。 係噶，係噶， 係啊！喂，難得有人肯叫你去買奶茶喎、啊，嚇點解唔叫阿邊個啊？邊個啊？你即係你自己諗下咯。 係啊， 係啊， 好多係真係由零開始。你以前嗰啲咩紅褲仔啊，跟嗰啲好耐都未正式俾你掂添啊，好似邊個講過咧煮餸嗰個，即係話最初入廚房咧， 國產你掂都冇。 係啊係啊，你真係執馬仔嘅咋，或者你真係做啲粗重嘢嘅咋？ 執馬仔之前佢係切葱啊， 係啊， 同埋刨姜啊， 邊有咁快俾你掂 啊？嗰啲嘢啊，係啊，唔同啦。雖然我都覺得嘅就係有啲嘢又唔可以同我哋嗰時候比，咁但係我覺得嘅就係即係呢一個態度嘅話。應該是對你而即係有百利而無一害咯，就係唔好成一利同人哋計較， 係 嘛、 啊？ 做咗先啦，做咗嘢先啦。 祝願各位同學仔啊，今年咧如果出嚟揾嘢做，俾啲心機，努力啊，加油！ Search your heart, search 全程好家风， 食物唔单止可以充饥，仲可以用嚟联系一家人嘅感情。 今集全程好家风，请嚟美食大人 Jackie Yu 同我哋分享佢屋企嘅好家风。 我觉得美食系分享我嘅桥梁嚟嘅。我阿妈阿爸做教书啦，所以变咗佢哋好多时都好多教条。你唔可以讲大话，你出嚟做嘢要勤力。 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全程好家风，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程好家风。 稍后今日咧又全程好家风，所以呢一个环节咧就喺呢个时间播出啦。 寻找爱的故事，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欣。我个孙而家都成十几岁啦，谂翻当年我仔打电话俾我，佢话同佢老婆要离婚。当时我孙得个四岁。虽然嗰阵时孙仔咁细个，不过佢已经证实患咗脑部发展障碍。阿仔觉得离咗婚之后，孙仔仲冇埋妈咪，所以阿仔就谂住带埋孙仔过嚟同我一齐住咯。当年我听到呢个消息，我第一件事做嘅就系学下点样接受呢个现实。我一定要先接受咗呢个现实，先至有办法去应对。我老公啊，最初知道孙仔情况嘅时候，佢有好多好多负面嘅情绪。我就叫佢：，唉，你唔好成日钻牛角尖啦，唔好成日自怨自艾啦。我叫佢既来之，则安之啦。我唔知系咪我自己安慰我自己啊，我就同我自己讲，梗系因为上天觉得我有呢个能力，先派一个咁特别嘅孙仔嚟我屋企嘅啫。孙仔脑部发展的障碍，他年龄和他脑部发展是不成正比的。我会形容他好像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一样。他刚刚来我家的时候，讲真的，真的什么都不懂，只懂得哭。我真的用了很多的耐性，不停地去试不同的东西，我才勉强地跟他沟通到。最初我就用言语跟他沟通，每样嘢我都俾几个选择俾佢拣， 如果佢听唔明咧，我就画俾佢睇；如果佢再唔明咧，我就俾条片俾佢睇。我做咗好多好多次之后，佢终于打开咗佢道门啦。我记得有时我会问我自己，我其实系想孙仔入嚟我个世界啊，抑或我入去佢个世界，定系应该一人行一步呢？最后我知道最好嘅原来系有一个共融嘅世界，因为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相处得比较舒服嘅空间。我从来唔觉得我孙仔有啲咩人哋讲嘅特殊需要，其实只系需要一啲特别嘅方法同佢沟通到就得噶啦。好多谢佢令我咁多年都去不停咁动下脑筋，千方百计咁谂一啲方法嚟同佢相处。如果唔系，我脑都生晒锈啦。记得孙仔细个嗰时，佢好惊嘈噶，屋企成日静到要好似图书馆咁。我好中意打牌嘅，但我完全都唔敢嗌朋友翻嚟打翻四圈，甚至连风筒声佢都觉得嘈。我知道佢好中意食凤爪排骨饭嘅，我就特登带佢去一间好嘈嘅茶楼。我叫咗盅凤爪排骨饭放喺个台面度，我唔俾佢食住啊！我问佢茶楼呢度咁嘈，你食唔食呢盅饭啊？我仲扮晒将嗰啲饭拎走，佢就抢翻盅饭。佢话唔怕嘈，唔怕嘈，可以继续喺度食。嗰次之后，佢就克服咗啲嘈吵声，唔怕再去啲咁嘈嘅地方啦。其实有 SEN 嘅小朋友，有好多时候都好似困咗个盒度咁噶，佢哋都唔识得表达自己，跟住就会表现得好似喜怒无常咁。有时佢哋会好嬲，又或者讲到一啲好伤你心嘅说话，令到照顾佢嘅人都唔知点算好，觉得好大压力。孙仔啊，曾经都同我讲过，话想我快啲死。佢踏入咗青春期之后，仲难搞。我讲嗰啲嘢唔啱佢听，佢仲曾经试过喐手喐脚，搞到都唔知点处理。好彩我冇屈埋啊！我识得主动去揾人倾偈同帮手。我揾啲朋友出嚟倾偈饮茶，我又揾咗去学校嘅社工帮手。所有人都同我讲啊，如果孙仔情绪失控嘅时候，大家要分开一下先，等各自有啲透气嘅位，缓和翻啲情绪之后再倾。如果孙仔佢想打我嘅，个个都叫我千祈唔好还手，大家要分开一下，一定有方法冷静翻。仲记得有一次我哋嗌完一场好大嘅交，我都唔记得嗌啲乜嘢啦。之后我买咗一条佢最中意食嘅雪条俾佢，跟住佢好快都唔记得自己嬲咗啲乜咯。我又会放胆去俾佢试好多唔同嘅嘢，等佢变得咧有多啲自信。我见好多同学仔嘅家长都系特别保护佢哋嘅，样都惊佢哋做唔嚟啊，唔识做啊，然之后就净系俾佢哋匿埋喺屋企，然后佢哋咪变得好自卑咯。但系自从孙仔嚟咗我屋企之后，我成日带佢玩投篮机嘅。最初啊，佢真系一球都射唔中，但系之后不停咁练，不停咁练，最尾佢竟然可以攞到几百分啊！喺侧边睇嘅人啊，都拍晒手掌，个个赞佢叻啊！佢玩得咁叻，真系为佢带嚟好多自信嘅，同埋我仲可以教佢开心同埋成功系可以自己争取翻嚟嘅。不过知道唔系个个 SEN 嘅家长都愿意带佢出去玩。带佢出去玩又真系好多嘢要担心。首先要担心佢哋去到啲陌生嘅地方会好惊、好彷徨。去经嘅途中又唔知咩突发事发生。不过最令人担心嘅都系其他人可唔可以接纳到佢哋。我识得有个家长带佢仔搭巴士嘅时候，因为个仔喺巴士度不停咁喺度尖叫，跟住俾其他瞓紧觉嘅客人喺度闹佢，最终变成骂战啦。我自己就话面皮厚，唔怕俾人闹啫。好多其他家长真系唔敢带佢出去玩噶。我真系好爱我孙仔噶，不过除咗爱佢，我都希望我对孙仔嘅爱可以传俾其他同路人。我希望我自己嘅乐天积极嘅性格，可以鼓舞到其他照顾 SEN 小朋友嘅家长同埋照顾者。 其实换一个角度去睇 ，SEN 小朋友可能花你两三个月去处理一个问题，而普通嘅小朋友分分钟啊，一日已经有十几个问题等住你去处理啦。你谂下，我哋系咪悭咗好多功夫啊？我成日咧都同我仔讲笑噶，我话孙仔几叻，几多人啊做一世都系想无忧无虑咁退休，而我个孙仔咧一出世就拣咗过一世无忧嘅生活、啊。老实讲啊，我做照顾者其实一啲都唔辛苦，因为照顾佢，我觉得我得到嘅快乐比辛苦多。 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不出来，拥抱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呢个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吓，今日礼拜咧亦都因为啲学生仔就嚟开学啦，咁就人生咧除咗开学之外，仲有好多嘅新嘅开始，咁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一个新嘅开始。 我先就申报利益先吓， 好啊， 我两首歌我觉得系同呢个开学系无关嘅，但系同新嘅开始系有关嘅。 我都系 同新嘅开始有关， 我都系同开学无关嘅， 系同开学无关嘅。 我都补飞，我都同开学无关。 唔系一个， 咁你头先个反应系咩意思啊？ 踢啫， 咦，又似你，你冇我眼尾睄唔到你啊！ 喂，马老师，话时话，因为好关心你， 系咩事？ 叫你两样嘢唔好做， 系 唔好净系食嗰啲几百粒嘅药，同埋唔好拜神住去睇医去睇医生，睇咗医生先。 佢声称佢自己睇咗医生， 我 但系我唔知佢有冇食药。 嗰啲几百粒、几百粒嗰啲，系仲有冇拍嗰啲几百粒嗰啲啊？ 冇。 其实佢根本一早就病，系咪啊？ 系， 就系无端端有睇埋啲医生， 几百粒药。 系啊，人哋着件白袍又话佢劲啦。 同埋佢可能已经拜神嘅，佢唔敢讲。 系啊，梗系啦，摆系佢我都唔 讲。四角都拜埋啊！ 系啊，梗系啦。嗰啲咩啊？摘圣杯啊！摘圣杯，我今日应唔应该翻啊？ 摘圣杯， 我应唔应该睇医生？ 我应该睇医生，睇女医生、男医生好咧。咁 但系佢摘个圣杯，佢睇错咗啊！ 咩圣啊？嗰系咩？ 圣杯嘅就系个一个反同埋一个系咩个正啊嘛？系啊，唔知咩两个反定两个正啊嘛？佢睇错咗啦。总之你唔好理，佢总之系乜嘢都系错。 希望你快啲好翻。 系啦，我哋问候你啫。 我知， 其实 要激下你，你先知道究竟你系咪醒嘅。 系，佢今日都有少少 牛牛地啊，系啊。 由你嘅身体唔舒服咧，我想讲，我第一只歌系想讲就系话咧，其实人生有啲嘅重新开始咧。 是半苦半甜， 一定是的。 是啊， 我想讲就是说跌倒、病倒、意外，其实很多人呢平时呢你不会觉得这些跟你有关系，就讲病呢一样嘢，大病，我唔系讲普通，即系好似你嗰啲伤风感冒几日好翻，唔系讲嗰啲，即系真系一啲大病，或者真系啲好严重嘅人生嘅意外咧，冇人会觉得今朝太阳仲系好好，黄昏或者夜晚已经瞓喺医院。我曾经试过有一次有一个好严重嘅车祸，我已讲过噶，咁啊行下街，忽然之间咧就失去咗记忆啦，即系冇咗嗰段，到我擘翻大只眼咧。我抬紧上旧伤车，嗰次嘅车祸令我点咧？瞓喺医院一个礼拜又多，个鼻翼即系鼻嘅呢一个位系爆咗啦，要搵个钩针钩翻扯翻埋啦咁样。另外咧就断咗只牙啦咁样。咁到我出咗院啦，我翻屋企嘅时候咧，啱啱入 lift 咧，有个细路仔搬喺度扭紧计，一见到我样咧， 静晒。 静晒， 好惊啊！ 因为我怪人啦， 因为我仍然系成块面系蓝色嘅，即系嗰啲血 啲血未退啊， 未退啊，仲有啲淤血咧浮晒嗰个面度。咁 点解你唔戴翻个口罩咧？嗰阵时唔兴， 好多年前啦，好多年前啦。咁呢啲咁嘅生命中嘅折磨或者突然间病咧，好似最近 Celine Dion 嗰个渐冻人症都系，即系你点样可以由重新开始，系半苦半甜，苦就 系 个过程啦。 佢超劲啦， 甜甜就好似佢啊咁，终于能够战胜到嗰个叫病魔啦。咁啊，近日都喺网上见到啊吴文欣啦，即系吴欣希啦，咁样分享佢啲抗癌之路。我相信都好多同路人咧会即系得到一啲嘅安慰，咁希望每一个人咧喺呢个。抗病的路上重新开始都是能够成功地重获健康的，所以揀来这只就是 A New Day Has Come Celine Dion。 送给所有今天可能不舒服的身体仍然是未最 fit 的状态，祝愿大家有一个最好的重新开始。 I was waiting for so long for a man told me to be strong, oh, oh, and don't shed a tear. Through the darkness and good times, I knew I'd make it through. And the world thought I had it all, but I was waiting for you. Yeah! 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四点电话，你系 A New Day Has Come。 冇错，咁今日咧，讲紧话即系重新开始嘅嘢咧，对于我嚟讲咧，近期有一件好开心嘅事。咁因为咧，我会觉得嘅就系真系好难得嘅咧，就系我好喜欢嘅一对英国摇滚乐队咧。重组啦，应该系话嘅就系又再翻嚟啦，唔可以话系重组嘅，即系已经系分开咗嘅就系15年啦吓。咁啊，而家咧就即将会喺呢一个嘅就系2025年，即系出年嘅时候嘅咧，就会开始举行佢嘅巡回演唱会嘅。佢哋就系 Oasis。咁其实如果大家咧都有跟进呢啲咁样嘅即系乐坛方面嗰啲消息嘅话咧，都会知道喺2009年嘅话咧，佢哋系拆伙嘅。但系咧 Oasis 嘅乐队咧，佢哋嘅拆伙嘅话又比一般的一些，譬如可能讲紧好多嘅乐队嘅话都会合久必分嘅，但系佢哋会更加复杂，因为嘅就系闹交嗰两位系兄弟，系亲生兄弟。 哇！ 你会唔会觉得嘅就亲生兄弟反目成仇咧，系特别难搞嘅？ 系，冇错， 吓、啊，真系啊， 好难嘅，好多嘢真系有理说不清嘅。咁啊，其实当然有关于佢哋嘅报道啊，点样成日都即系闹交啊，闹交到嘅就系巡回演唱紧嘅时候咧，要终止一啲演唱会啊。 哇！ 佢哋其实系曳噶啦，曳到不得了。咁但系其实你话讲紧嘅就系话，已经分开咗15年嘅一对兄弟，能够大家破冰，谂住嘅就系喺出年嘅时候，能够就喺个舞台嗰度同大家讲声，我哋两兄弟冇事啦。咁我觉得有时好难讲嘅啫，兄弟反目嘅话咧，可以一生一世嘅。虽然有好多人都成日讲就系，一世人两兄弟有咩计较啊，唔好系咁样。但系中间嘅家瓜葛嘅话，真系一言难尽嘅。咁所以我觉得听到呢个消息，我觉得好开心。好多时候我谂我哋身边都会有啲咁嘅情况，不论你话系屋企人啦、朋友啦、情侣啦，你可能都会因为一啲嘅误会啊，或者有啲唔开心嘅嘢咧，可以系好耐都唔联络嘅，啱唔啱？但系人哋都得啦，系咪？有冇谂过嘅就系有冇一啲你放唔低嘅一啲即系恩怨情仇？又唔系讲紧你血海深仇 嘅嘢嘅话，有啲其实冇嘢噶， 其实系冇嘢噶。 行，我有句说话讲得好，渐行渐行就远咗。 系啊，跟住你就会发觉，应该边个开始行翻呢一步嘅就系、是、打翻个电话俾佢， 写 翻个 email 俾佢，即系呢一步。是 好难 的，但是喂，我真的很开心他们这样的话15年了，兄弟啊，两个成日永远都是狗咬狗骨的，但是都可以走回一起。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会不会是一个即是深思和是反思的一个时间呢？当然我觉得还会令到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们在官方的时候告诉大家，即将会开始发售他们的一个即是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门票的时候，他说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去令到我哋喺翻埋一齐，但系我就系觉得时间到啦。时间到嘅就系话，可能已经放低咗15年大家嘅呢啲咁样嘅唔开心嘅嘢。喂，两个都50几岁噶啦，系咪啊？ 冇乜时间， 你冇乜时间剩噶啦，快快脆脆好好地咁去享受自己嘅人生，享受自己觉得应该要做嘅嘢，包括嘅就系同一啲人冰释前嫌。好啦，咁当然佢亦都讲到嘅就系话，可以想象到嘅就系当大家都认为我哋 Oasis 唔可以再喺翻埋一齐嘅时候。当我哋喺2025年喺个演唱会上面嗰度听翻有好多我哋以前嘅歌曲，眯埋眼嘅时候嘅话，你会谂翻起你仍然年青，你喺年青嘅时候听紧我哋嘅歌曲嘅一啲嘅画面，你谂下几正咧。所以今日送俾大家嘅呢一首嘅歌曲吓，令到佢哋真系可以叫到系一歌成名。当然咧，好多只歌，好多只碟嘅话咧，都系非常之非常之受欢迎嘅。但系我系要送俾大家呢一首。Don't you know you might find a better place to play? You said that you've never been, but all the things that you've seen slowly fade away. So I start a revolution from my bed, 'cause you said the brains I had.Step outside, summertime's in blue. Back in Anger Oasis 送俾你 Autumn， 佢答啱咗啦，冇错，佢第一时间都我都系冇过唔到去嘅恨啊吓！希望大家可以由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可以得到少少嘅啲嘅鼓励。 好， 到你。 OK， 好啦，咁因为而家阿小强咧，仲要答半后先至讲嘅，系俾少 tips 啊，关于啲咩噶？ 关于我步出我嘅打工生涯，行出第一步，自己创业，系有一个人影响我，佢怂恿我。怂恿我 讲唔讲咧？嗰阵时当年你几多岁啊？即系创业嗰一年， 30岁未到，30岁未到啊！你老友嚟噶嗰 个 啊？ 哦， 我老友 系啊， 男定女啊？ 你冇女老友， 十一点半啦，翻嚟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朝早在北京同最后一日访华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路透社报道，今次是张又侠首次与美国拜登政府官员会晤。沙利文预计会推动中美两军工作层级沟通。张又侠在开场发言表示，美方提出今次会晤，体现他们对军事安全和两军关系的重视。沙利文就说，很少有机会进行这种交流，强调双方需要负责任地管控美中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过去两日和沙利文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双方讨论到两国元首近期展开新一轮互动。白宫表示，沙利文和中方官员的讨论未来数个礼拜举行领导人级别对话的计划。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回应日本驻菲大使就中菲仙宾礁冲撞事件发表的言论，指出有关言论不负责任，已经就此向日本驻菲使馆发出外交召会，予以抗议和谴责。大使馆发言人说，每当南海有事件发生时候，日本大使总是迅速高调表态，无视事实真相，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发言人又说，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中非之间的海上争端。中方敦促日本深刻反省历史，反省自己的言行，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争取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国家。较早前，日本驻菲大使说，严重关切对损伤菲方船只的挑衅行为，又说不能容忍加剧局势紧张和破坏航行权利的骚扰举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经历经济转型期，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求变，引领各界创新变革。政府持续进行改革，筹划进行多项的新措施，利用高效市场结合政府政策，采取以产业导向的政策推动创科，积极发掘新经济增长点。本港工商界亦都要同政府一同贯彻20届三中全会精神，改革求进、应变创新，发挥香港善拼敢赢的韧力和创造力。李家超在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举办的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又说，环球经济前景不明朗，外部需求不稳定，香港仍然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政府会和各界共同为香港寻找新增长点，推动业界升级转型，为经济注入新的动能。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78点，啱啱跳咗17580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53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62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112.6，升9.8；腾讯控股373.6，跌6毫；理想汽车72.65，跌8.4；阿里巴巴77.75，跌1.35；盈富基金18.18，跌1.2；建设银行5.6，跌2.1；中国海洋石油20.9，跌4毫；比亚迪股份219.6，跌6.4；工商银行4.59，跌1.5；中国移动75元，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44.55，瑞士法郎0.841，加元1.347，人民币7.12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38308点，跌63点。港金报2338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515.06美元，卖出251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东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车龙去到长沙湾天主教坟场。而西隧九龙入口近元芳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啦。而较早前旺角山东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啦，而家车辆是可以由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左转入山东街。跟住睇下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而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喺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咁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 林宇经母亲突然患上重病，而沈娟一边要专心射击比赛，另一方面又要奋力维持舅父留低嘅银器店，加上各自要为毕业后嘅前途作出抉择，成长为二人带嚟嘅压力，佢哋嘅感情又受唔受得住考验？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王姨啊，今个星期会介绍你最喜欢的作家西西。 是啊，西西的小说和散文大家就看得多了，但他其实还在上世纪60年代为经典的中外电影写过影评，视觉也都非常独特的。 今个星期我们邀请到编辑赵晓彤介绍新书《西西看电影》下。 记得黐住我们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毒品，大麻是毒品，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 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车淑梅啊， 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翻嚟爱好系列到马老师啦。 系我当年一个最突破嘅一个新开始咧，就是、行出去广告公司自己创业。嗰、阵时我喺广告公司咧已经好忙，好忙，好忙，包括响港台同阿林晓峰做节目，礼拜日我唔记得咩节目啦，同好多人做过，跟住又做好多。 呢、 啊這 个之前系 你啊？ 呢个先定系反斗长联邦先啊？ 卓越伦邦先，系啊系啊系啊，好、啊啊啊、多做多。 表林晓峰都一齐做过咩？我唔记得啦。 林晓峰系系啦系啦，系啊系啊系啊，做好耐噶啦，即系星期日嘅四点到。 即系你系做埋啲幕前嘅 主持，系啊系啊，咁仲、啊、有好多出边好多广告都接咗翻嚟做。咁、有一个朋友男艺员，咁佢当时都几红，佢就。是一個某時裝牌子的代言人，咁、佢其實佢嗰陣時，我唔知點解佢係都要我喂幫佢拍一個廣告，即係嗰個時裝品牌。咁嗰間公司係上市公司嚟嘅，佢話佢同個老細好熟，老細係兄弟。佢話如果我肯，佢同佢哋一講咧，實會拍嘅。 呢啲説話似係你講， 唔係真係佢講， 叫你幫佢拍，即意思係你間公司幫佢拍。 唔係 佢 揾指定 佢。 叫他行出嚟，系啊，帮佢拍。 咁、 啊、 你要先开间公司，个意思系？ 系啊，咁、因为我要辞职啊，同埋因为够钱，咁我同埋我衡量我其他出边嗰啲嘢咧，好似都值得、啊。佢又应承我啊，广州有人揾佢拍剧啊，揾埋我上去帮我写剧本啊，咁样。 呢啲咪就似你讲嘅嘢啦。 我原来就系啦，我终于揾到个好 手。其实你咪你 骗子遇住骗子， 系咪啊？骗 子 遇系啊，系啊， 嗰啲咩咩 对叠咯， 咩阿贼阿咸咸咸贼啊，贼咸贼啊嘛，贼咸 捉 贼， 真系佢讲噶，唔系我讲噶， 有乜可能啊？ 系真系啊，于是。你聽我講啊，我真係同佢甚至見過。 但你都幾大犧牲喎！你話講到你又做節目啊，又嗰個公司啊。 唔係，咁我唔做嗰間公司，咁節目可以做噶嘛？出邊都廣告可以做。 即總之就你自己開一間廣告公司，就接曬呢一個人，係啦，祝福你嘅有一啲嘅工作。 啦啦啦嗰啲啦， 包括乜乜乜乜乜。 因為我一間廣告公司咧，好困身，又冇辦法做到呢啲嘢嘅。 即係翻工。翻工係做唔到呢啲嘢嘅，因為你嗰陣時候已經喺間廣告公司做緊嘅啦嘛。 同埋我諗咧，即係第一次嘛，係咪？叫老細咧，呢兩個名咧，其實咧係咪喺腦海裏邊咧？ 直頭係啦， 馬 老闆喎， 馬老闆 之間。 我係睇個錢嘅，真係真係睇錢。咁佢話嗱咁啦，不如咁啦，嗱你出個 storyboard， 佢叫我出，我是但啦，然後一齊上去同老細傾。傾嘅，如果你認為制得過，咪唔好做，辭職唔好做， 即係先博取啦， 係啦，咁啊做，誒好順利，真係 OK 喎，咁佢嘱咐我一句，佢話佢個 part 嘅錢唔使計埋落去個 pool 裏邊，佢自己同老闆講，佢話你自己幾多啊幾多啦，唔使即係唔使分俾 佢， 處理唔使理佢，咁一睇，咦，真係有得做喎， 代曬喎自己。 咁你要分俾人嘅，咁啊真係一個， 唔係即係佢個 talent fee 唔擺落去嗰個創作費度個製作費度， 係啦，咁佢 咁好正常啊，不嬲都係 talent fee 還 talent fee， 跟住你啲製作費還製作費啦， 都幾可觀喎，因為嗰陣時咧嗰啲價錢真係好好啊，九十年代非常好，即係我覺得咦半年冇嘢做都唔驚喎。即系我计一条咁， 你个心啊红啦， 红啊红色啊，即刻变咗。咁啊，于是诶真系，诶我出咗个 sorry box， 嗰啲老板觉得几好，因为当时佢哋觉得个牌子几靓嘅。咁我就 而家仲 即系揾你咪啱咯。 而家仲有冇嗰个牌？ 我点知有冇？ 应该冇噶啦。 我阵间讲俾你听，你自己去调查啦。 好啊。 咁啊，于是诶啊好顺利，一切顺利，诶拍咯拍，我全条片得罪系一句嘅。 對 slogan 啫，乜嘢對白都我，即係我揾一個導演，我又合作開嘅，咁佢拍啲嘢，我覺得誒幾啱我嘅，咁啊同埋出嚟嗰、那個啊真係好正好正，同埋咧因為佢嘅牌子咧得英文冇中文嘅，咁、我最後咧設計咗個句 slogan 咧就係話揾一個洋人去講，咁佢話誒好啊好啊，咁、一切順利，去到最後剪埋片。啊好滿意個老闆，然後咧我再揾人配音喎。呢、這個時候我有個 partner 同我講：，哇！如果揾洋人咧，好貴喎。 但係你唔已經拍咗啦咩？ 拍咗啊！我未配音啊嘛，我配一句啫嘛。嗯、 即係佢已經講到後期啦。 你都已經揾到真洋人啦，你唔係 我冇洋人啦，係佢我老友做噶全條片，淨係揾一句。 即係 slogan， 佢要揾一個洋人嚟講就會嫌貴。 五個字啫嘛， 唔會爭好遠係嘛？ 咪就係咯， 假洋假洋人，你都俾咗啦。俾咗九成九啦， 会唔会讲 五个字？ 因为 真，我真系咁样。 你自己扮啊？ 唔系，我五个字，我觉得啊，真系 边个五个字啊？讲唔得， 一阵讲俾你听。 好， 咁啊，唔得。 就因为咁样棘喺度， 棘喺度。于是我揾咗个人录，嗰个梗唔系洋人啦。录完之后，个老板皱晒眉。 唔系，对唔住，你可唔可以即系揾一个真正嘅洋人咧？ 好贵嗰阵时。 同埋咧，你揾嗰個假洋人咧，佢係咪完全啲 English 嚟噶？你明唔明啊？ 係啊， 咁啊，梗係唔合格。 佢聽得出咩？我聽得出咩？ 聽得出。 咁我聽幾啊 ？OK， 係。 最後 真係捉裏邊一粒老鼠屎。 係啊，最後佢 神，佢應該借啲耳。 No， 借呢個位。 於是點好咧？諗下 再配過咯， 梗係要再配過啦。我靈機一觸， 自己扮 唔係。我揾咗你哋大家都認識嘅，我揾咗李志剛陪， 啊、 因為李志剛俾我感覺洋人啊嘛。 啊 其實嗰句嘢好簡單嘅啫，我唔使講到尾，你都知係咩牌子啊。 嗯 ，for she, for he, for do， 嗯， 就係嗰個牌子啦。 OK， 係啊。 咁係咪假聲？即係過唔過到啊？ 同你首歌有咩關？ 就係你個朋友唱嘅呢一首歌咧，係最近一套《繁花》咧。 再興起哦，係佢裡面有咩噶嘛？ 係 客串 啊 嘛， 佢係客串音樂嘅。 我下一條 呢個人， 我睇到嗰個位，我即刻話即刻識。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谁人躲藏在背后？啊、梦中想的都遗留。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堕网络，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每点温 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堕网内。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 阿马老板，想问你个老板做咗几耐？即系呢个广告公司嘅老板， 系咪就系拍咗一个咋？系嘛？ 系咪？跟住 唔系啊？ 就冇啦。 唔系，都几年。然後去到二千年轉咗嗰間做 IT 啊嘛， 哦就賣無人天線 啊嘛， 哦 okay, 無人天線， 你賣無人天線有冇拜有冇拜神啊？先 有冇啊？有冇拜個鑊啊？咁樣 係咩咩住？ 拜個鏟啊？ 佢拜嗰個大鑊，佢諗住生意做大啲，點知真係大鑊嘅大鑊， 有冇啊？有冇拜嗰啲啊？ 有啊， 系啊，我煮嗰啲饭啊，可以一村人成村人食嗰啲喎。 系啊，我呢个一锅熟饭啊嘛。 系啊， 喂，好啦， 嗱，时间关系， 我哋要猜啦，睇下边个做。 两个猜， 唔好啦，三个猜。 第一，预备，三个， 三个 系清蒸磨教叉烧，折清蒸磨。哦，我哋两个猜。 你话我输咗啦，我输咗啦。 清蒸磨教叉烧，折好，我赢，我输。 好， 好，我嚟。咁咧就其實咧，我要介紹嘅呢一首歌曲咧，都係一首舊歌嚟嘅。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我最近咧非常之開心。第二唔該，咁因為咧就我會覺得咧新嘅開始嘅話咧，莫過於都仲係有關於嘅就有某啲人咧，唔知點解嘅就係可能係失咗戀之後咧，係需要一啲時間咧去復原嘅。 一定啦，個個都要啦。 係啦， 你唔使㗎？ 我唔係好使， 即刻 唔係。是因為多數都是人哋撇我，其實我一早我已經 smell 到， 聞到糯味， 聞到開頭嘅時候都糯糯地，但係死都要搲住咁樣，即係有時你係要逼自己一定要放手啦。咁我就好開心，我就話你幾耐冇試過咧？就係因為到咗咁嘅年紀咧，你唔再係嗰啲十八廿二嗰啲，你拍兩年你要分手，拍三年咧喊完之後又冇嘢，即係已經好耐冇聽到有啲朋友嘅就係話啊，我最近拍拖啦，哇！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咁因为咧就呢一位嘅朋友仔咧就都知道佢单身咗一段日子啦。咁卒之咧喺最近咧话俾我听嘅就系佢有啲眉目啦，系啦，即系你会见到嘅就系当一个咁嘅年纪嘅女士有啲眉目。佢好似變翻個少女， 梗係 哇，靚好多啊，明 明啊 愛情 好多 嘅，係一種潤滑劑嚟 啊，笑容都多啲啊。 咁所以我就我覺得佢係咯，即係點解唔早啲去釋放自己，可以就係識下身邊嘅人，又或者嘅就係即係令到自己開心啲咧咁。所以佢最近佢話俾我聽嘅就係，我就係話喂，盡量將呢個嗰個時候拖長佢，即係唔好咁快就進入去嗰個狀態。你最好嘅就係而家享受一下嘅就係即系打下俾佢，又即系好似放纸鹞咁样啦，明唔明啊？即系有错， 但系咁、 啊、 又要小心，因 为 真系放走咗、啊。 咁又唔会，即系佢既然讲得有眉目嘅话咧、相信都应该系双方都有意思噶啦。 哦，即系了解个背景， 知唔系背景嘅，即系其实佢哋开始就已经即系会即系我应该咁样讲，我觉得就系你想知道自己喜唔喜欢嗰个人，就喺度谂紧你系咪每一时刻无时无刻你都挂住佢。跟住我就问咗佢呢一句之后，佢咧喂，跟住佢就咁，佢就系你乜嘢你都你食嘢谂咗啊啲嘢好食啊，唔知买俾佢食嘅话，佢又觉得佢唔好食咧。又或者佢就行街嘅时候，佢见到有啲咩嘅嘢嘅话，佢又会觉得就啊，佢唔知佢会唔会中意咧。 系啊， 咁、 啊、 我就话咁系啦， 系啊， 咁一定系啦。我话你好好地去享受呢啲咁样嘅一啲即系甜甜蜜蜜嘅一啲，哎呀好挂住又唔知点样。个心痒痒，我觉得系个心好痕嘅嗰种感觉，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凭个记忆啦，同所有嘅就系如果 曾經都經歷過就係有一啲嘅愛情嘅重創，唔敢再開始嘅朋友嘅話，都希望你哋可以好好地咁樣再重新開始，俾自己一個機會可以再青春翻嚟。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吓，陈慧琳嘅《开始》啊，我真系好戥呢啲咁嘅朋友开心，因为我觉得嘅就系爱情系全世界最好嘅药，亦都系全世界最好最好嘅一种，就系令到你开心嘅嘢。希望我哋所有听紧呢一首歌曲嘅朋友嘅话咧，都可以有一个新嘅开始。不论你系要开学也好，又或者系要再拍拖都好嘅话，我都喺呢一度衷心祝福你哋。 好。 陈慧琳嘅开始，耶！ 好嘢， 加油！ 好，加油啊，大家！咁今日咧都有一个特别嘅节目安排，因为12点钟之后咧，我就会有呢一个嘅。 环节听下啦。 丰收快活人，全程好家风。 食物唔单止可以充饥，仲可以用嚟联系一家人嘅感情。 今集全程好家风，请嚟美食达人 Jackie Yu 同我哋分享佢屋企嘅好家风。 我觉得美食系分享我嘅桥梁嚟嘅。我阿妈扮做教书啦，所以变咗佢哋好多时都好多教条。你唔可以讲大话，你出嚟做嘢要勤力。 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全程好家风。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 城好家风，一家人咧好多生活嘅模式啊、习惯啊、煮嘢食嗰种嘅口味，原来咧就会成就咗将来咧好多咧，即系个人咧个长成嘅态度啊，或者个生活习惯嘅咁啊。阿廖林嗰次又系咁样讲吓，即系好多咧一齐食饭啊，有啲 quality time 啊咁样。今日咧就一阵间十二点后嚟 check 机遇就会讲下啦。 嗯，冇错，所以其实我觉得食饭盒都可以坐埋一齐食嘅。 是噶，是噶， 系喎。 其实你食咩都一齐。 我琴晚就系咁样，我觉得几好啊。 我哋两， 佢有佢食自己嘅嘢，我有我食紧自己嘅嘢，但你都系要坐埋一齐，要逼佢同我倾偈。因为呢一个，我觉得真系要好好地咁样，大家要沟通多啲。 系啊，呢啲时间好紧要。 走啊，越行越远噶啦。 Family time 啊嘛， 冇错。 每日三个钟头都我哋一齐开开心心嘅日子。好啦，十二点啦，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即系就我哋今嘅全城好家风，唔好行开啦。先啦，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就好似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道德品质都有深刻影响。 怎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美德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好嘢！开始我哋嘅全城好家风，有刘阿 Sarah 帮你介绍今日嘉宾。 好啊，同大家要介绍嘅就系星级名厨 Jackie Yu。 嘅真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 肚饿啦！ 见到你就真系肚饿，我想咬佢嚟食啊，系咪？系啦，好啦，咁其实真系好开心啦。咁今日咧，我哋就见面啦。我已经好耐冇见你啦 ，Jackie。 系啊，我谂有十。年以上 有啦，點解你仲 keep 得咁好嘅？真係喎、 啊，係咪因為咧？ 八年幾啦都。 作為一個廚師咧，好懂得乜嘢有營養，咩可以食落去咧對身體，係咪咁樣？我唔知啊，即係 關唔關事啊？ 關唔關事、啊？ 都唔係嘅，我諗即係我做廚師就我其實好多嘢都食嘅，咁我就唔係好簡單雜食嘅。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成日要保持一個心境係 開朗 開朗咁就係 OK 嘅。 但係我就成日都想問你廚師嘅就係、是、會唔會係賣花之人插足葉咧？ 係啊， 即係你煮俾人食嗰啲嘢咧就好刁轉，但係自己可能就 求其嘅。 有時都係 嘅，我都聽呢個講， 有時都係嘅。嗱咁如果係即係我哋自己我自己食飯嘅話咧，我就好簡單嘅啫。咁、好多家常嘢簡單嘢啦。咁但係如果我試菜啊，或者係。是啊，即係做一啲嘢要做嘅，咁、我就會認真好多嘅。 係嘅，嗱、你其實真係好多飯嘅，除咗係星級名廚之外啦，又有開個廣告公司啊，係咪啊？ 以前我開私房菜之前係做廣告公司嘅。 冇錯，你做過好多飯嘅，係啦，咁又有講嘅，而家就做好多有可能係啲食物嘅顧問啊等等啦，係咪、 啊？ 好啦，想講下就係細個嘅時候，會唔會係都係屋企人都會對你有啲影響嘅咧？ 係有嘅，因為我媽嗰邊，我阿姨啊、我阿婆啊、我阿媽煮餸都係幾 OK 嘅。 係啊。 咁佢系妈咪叻嘅， 系啊系啊， 系咪一代传一代噶？又唔 佢嗰啲嘢就我冇好传到，因为佢哋嗰啲嘢系比较家常嘅。即系譬如话我 系 佛山人啦，咁、我屋企整一啲系好佛山嘅嘢，譬如蒸牛饼啊、莲藕鲮鱼饼啊、萝卜糕啊、蒸皖鱼啊嗰类，咁佢哋好拿手嘅，咁、我就做一啲创作嘢比较多啲，系、 做啲新嘅嘢出嚟， 系啦系啦，四川菜加日本菜啊，广东菜加啲上海菜啊咁、样。 你好中意将所有啲嘢嘅话，你就会 fusion 咗佢，系咪变一啲比较新派少少嘅 融合菜， 融合一啲嘢咯，系啦。咁会唔会系细个嘅时候咧，就会食到你好嘴刁咧？ 都系嘅， 阿妈煮餸好食啊嘛， 系 啊，会噶， 会噶。因為我阿姨請我哋去食飯咧，咁佢哋係由 前菜、主菜、甜品，即係一 set 咁樣喺屋企， 好講究嘅， 好講究嘅，我依係啊，係啊， 好誇張喎！ 咁當然佢哋係啲家常菜為主咯。 但我想問咧，嗱，細個我自己細個時候咧，阿爸阿媽咧係會唔俾我入廚房嘅，因為咧費事嗱又熱啦，又有火啦，又刀啦咁樣。但係你細個咧，你而家咁叻煮餸啦，或者有嗰個興趣啦，細個時候屋企人係點樣嘅態度嘅？喂，入嚟幫手搣少少菜咧，會唔會叫你幫手？ 都冇，都冇嘅。細個嗰陣時，我亦都冇乜興趣入廚房嘅， 我仲以為你成日入廚房八卦嗰啲人添。 係大個咗出嚟做嘢之後，我先至開始入廚房嘅。 咁係幾時開始先發現自己有呢一方面嘅？ 廿幾歲咧，起碼都嚇，因為 咁遲。係 啊， 通常啲天分你覺得係幾歲開始啊？ 或者係十零歲啊，中學啊。 唔係，因為嗰陣時我做嘢就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咁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食好多唔同地方嘅食物啦，咁我就開始對食物有興趣。咁慢慢翻嚟香港就自己試啊玩啊咁樣開始嘅。 哦，唔好特別喎，即係由一個興趣開始，就變成一個自己終身嘅職業啦。 係啊，係啊，係啊， 幾好喎。 食物方面嘅话，好可能就即系都系传承到嘅，就有啲口味呢啲嘢嘅话咧，系一路带到大个咧，都唔会改嘅。但系如果有时可能屋企亦都虽然有啲传承嘅嘢嘅话，我谂相信到而家都可能会影响到你嘅。我睇咗嘅就 系， 譬如你系佛山人啦，爹哋妈咪嘅话，开头嘅时候就系教书嘅， 系啦。 咁会唔会其实可能喺屋企嘅话咧，即系都会有啲教书先生嗰啲， 会唔会严厉啲噶？ 曳嘅时候要罚企圈啊？ 会噶， 抄成停分。 抄寫 其實我屋企係一個好傳統嘅屋企嚟嘅，即係個傳統觀念啊等等都好傳統嘅。譬如話你夜晚去街要幾點鐘之前要翻嚟， 男仔都要， 男仔都要，要啊要噶。咁啊食飯要唔准開電視嘅，係啊係啊， 即係冇得電視撈飯咯。 係好多傳統咁，即係我爸爸就話，即係一家人食飯要傾偈嘅，即係要溝通嘅。 傾咩？ 係㗎，以前係㗎， 係啊，即係就唔准開電視嘅。我細個嗰陣時係咁樣樣嘅，咁啊到後來即係我大個咗，出嚟做嘢，搬開咗住，咁就即係好多嘢就反而就更加 close 啲，因為你唔常見啊嘛。 哦，咁其實就會係有好多一啲屋企嘅規矩啦。 好規矩又唔係咁講，不過就好多嘢都好傳統，即係好多粗口唔講得， 粗口唔講得 啊！即係好多即係佢哋 好難喺阿爸面前講出。 咁啊！我哋細個黐線都唔准講啊，死人 頭啊！係啊， 咁又未至於咁，但即係我見好多同學嘅家長都講粗口咁啊，但我屋企係唔會， 即係總之好乾淨嘅，大家都 準唔準打麻雀啊？ 我屋企成家人都唔打麻雀嘅，即係屋企係好即係好乖、好傳統嗰種屋企嚟嘅。 會唔會影響到你嘅？就你大個咗嘅時候，你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傳統嘅人咧。 又唔係，因為其實我可能喺個好傳統嘅環境長大啦，到我出咗嚟社會做嘢之後咧，所以我發覺哇個世界好大啊咁，即係同埋我中意創作嘅人，咁所以變咗我啲嘢係比較 反傳統， 係啦反傳統啲， 又或者係即係悲喪一啲傳統嘅就要加啲嘢創意啦， 係啊，一出咗嚟社會做嘢之後就冇人束縛你啦嘛，咁就好多嘢你自己想點就點咁樣啦，係啊，我廿幾歲就搬咗出嚟住啦， 係啊，咦咁同屋企人相處時間咪少咗好多咯， 都多嘅我。即係我哋每個禮拜都一定會有翻屋企食飯啦，即係會見面飲茶啊等等嘅嘢嘅。 好啦，佛山人嘅話，其實會有啲咩嘅傳統嘅話，其實你到今時今日可能都要，可能食嘢方面又得啦，又或者有好可能嘅係一啲即係原來新年嘅時候嘅話，你又唔知有啲咩即係特別嘅嘢嘅咁樣。仲有冇㗎？即係細個 有 冇啲咁 嘅 嘢？ 即係以前細個咧，我媽就成日整啲蓮藕餅啊、煎蘿蔔糕啊。咁佢自己話佢自己發明咗一個係生煎蘿蔔糕，咁就係好簡單嘅一個。 煎蘿蔔糕， 咁就係即係譬如話，你傳統蘿蔔糕就比較複雜啦，又開粉啊，又要備好多料啊咁樣嘅。咁佢呢個方法就真係好簡單嘅。 你係咪打算教我哋咧？係 啦，蘿蔔煲咗水，煮熟咗佢，就將嗰個蘿蔔同埋啲水加落米粉，加少少芝麻粉，然後加你任何自己中意嘅料撈勻佢，咁啊剝一劈嗰個粉漿咁煎，就係一個生煎嘅蘿蔔餅，係好好食嘅。 咁啊，即 係 快好多喎， 快好多。 你唔使個蘿蔔刨， 係係啊。咁當然你都要切絲或者切條，你自己中意啦。係 係。哇！呢個真係好好喎，佢自己發明㗎。 佢話佢自己。 咁咪應該 有冇擺落你個餐廳度啊？ 係有，我擺多個餐牌叫媽媽蘿蔔餅。 嗱，如果而家聽到嘅朋友嘅，你係你發明嘅話，就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其實咧， 係魚媽媽自己話。 呢個生煎蘿蔔餅咧，你覺得喺屋企裏邊有冇教過你啲咩？譬如舉個例，做人唔好講大話亂噶嘛，做人唔好講大話啦，做人咧就係要踏實啦，係要有承擔，即係有冇啲咩你覺得 細個時候已經好深印象啊！ 呢啲全部你都講曬，因為我阿媽阿爸係做教書啦，所以變咗佢哋好多時都好多教條嘅， 係 啊，即係譬如你唔可以咁啊，你唔可以講大話，你出嚟做嘢要勤力啊，就要聽老闆講啊，即係呢啲全部。 但佢真係會咁樣對你講㗎， 係啊， 真係教你嗱，聽老闆講啊，做人咧要咩初初出嚟做嘢時唔怕蝕底啊， 係啊係啊係啊，全部呢啲都係我阿媽阿爸會講，會講曬嘅， 係啊。咁除咗你話係加分之外咧，我都見到你都好犀利嘅，因為咧就即係我見到有個訪問啊嚇，咁你就話即係因為爸爸媽媽佢哋嘅影響，冇可能嘅，即係揾到錢嘅話咧，就淨係得做一樣投資嘅啫。係 啊， 呢個係咪爸爸媽媽影響嘅咧？ 係啊， 真係啊。 咁我爸爸我覺得都幾有道理嘅，即係我爸爸買第一層樓嘅時候咧，佢嗰陣時嗰個年代係講緊係。 七十幾年啦，如果咁平， 咁佢$100都唔使， $100啦，差唔多啦， 買咗翻嚟，咁啊住咗十幾年，咁跟住就賣出去就賣咗100多萬，咁啊再咩啦？咁嗰時佢就話佢個概念就係話啦。啊！嗱，層樓買翻嚟住咗十幾年， 等於免費 賣翻出去，仲賺咗成100萬。啊！呢、這個即係咩世界啊？咁 揾咗錢咯。 但係嗰陣時百幾萬都未算係最貴嘅，即係到後來再繼續飛升，就再不得了啦。 係啊係係啊！咁嗰陣時係容易買樓啲嘅，即係我哋做嘢嗰年代都容易買樓。 同意。 咁而家就係真係好難買得到，即、就、係、是、一般打工、其實嗰、那個。新金 唔食唔食唔使都唔得啊！ 系啊，好难买到咯，而家就 系啊。 咁所以嘅就系即系都系屋企就有呢个 投资 同埋处 系啊系啊 理财嘅。 系啊，咁我都觉得都几有道理喎。咁你同埋好多时你而家做生意都未必赚到你楼价升值嗰个嘅利润嘅，其实即系你而家投资任何生意真系好坦白讲，成本又高啦，香港即系租金又贵，人工又贵，食材又贵，即系样样都比其他地方系。貴啲嘅，咁所以咩做生意嚟講，其實你個利潤都未必一定係好好嘅， 嗱，當然我哋知道你就你開餐廳啦。其實咧 ，Jackie 我覺得好犀利嘅，就係其實嗰陣時候私房菜咧，我自己本人啊嚇，係啦，就係第一個識私房菜嘅人搞得好好嘅咧，就係你嘅。但係你從來都冇煮過俾我食嘅， 未有機會啫， 好難搏㗎。 冇錯，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係或者做呢一個餐廳，我想講啊嚇，其實係需要有啲咩嘢嘅咧？需唔需要話創意啊？又或者嘅就係咪真係好似我哋自己心目中大家唔係好認識嘅人諗？是即系好嘅咧， 其实我当其时是天时地利嘅， 系 咁嗰时我开始玩菜时候，啱啱系97金融风暴之后，咁嗰时个行业都好差啦，咁嗰时咁伯伯就话出年会好噶，咁其实好嚟去都嗰时都唔系好好啦，咁2000年咧我就结束咗我嘅广告公司，我就用我广告公司个地方就开咗个私房菜，咁嗰时做2张半台嘅啫，咁所以个。廚師同個客人嘅關係好 close 嘅嚇，即係食完飯又傾下偈啊咁樣樣。 其實張卓傑，你由廣告公司跳咗去做私房菜，都算係轉咗跑道啦，可唔可以咁話？其實人生咧，你覺得咩時候咧應該為自己諗下，我應唔應該轉跑道咧？嗱，轉跑道你可能會贏，但係亦都可能會輸嘅喎。 係噶，咁其實但係我自己就好有信心，我對我自己做嘢都好有信心嘅。即係譬如做廣告公司，我開廣告公司嘅時候，亦都係啱啱。九幾年香港最好經濟嗰幾年開嘅，咁嗰陣時啲人亦都唔係好講價，即係廣告創意係冇價錢，即係唔係話幾錢一嚿。 我開呢個價你就會俾，你再信我嘅啫。咁 係啦，咁你佢做啲嘢你中意，咁佢就會自然會肯俾嗰個價錢。咁我其實我人生係好幸運， 我 每一次嘅時候都係一個好好嘅時候。咁、所以變咗我都好感恩嘅。 咁係咪真係冇經過啲逆境嘅時候？ 係咯，有 冇俾人走過數啊？等等試過㗎，係 啊， 嗰陣時做廣告俾人走咗好大嘅數㗎，都試過㗎，係啊。 咁如果係嘅話，即係喺啲逆境又或者係即係唔係咁如意嘅時候嘅話，咁又應該要點樣？即係等自己可以企翻起身。 咁我成日覺得自己我仲有時間，即係嗰時後生嘛。咁即係我要嚟過，我都覺得唔難嘅，對我嚟講，即係我每一次都覺得我要再嚟過，都唔好難啫，咁樣咯，成日都 係幾樂觀喎。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咁啦，人一定會有啲逆境啊，俾人呃啊，有啲咩挫折啊咁樣，最緊要爬得翻起身。 係啊，因為你好多時你出嚟社會見咁多人。 比你不幸的人其實都仲有好多，更不幸的嘢都有好多。咁你冇可能為咗一件事，你會跌低咗起唔翻身噶嘛？ 咁屋企人會唔會喺嗰啲時候嘅話，其實都會有啲支持啊？ 都會嘅。我哋屋企嘅關係係好好嘅，即係兄弟姊妹啊，即係就算連我啲阿姨舅父，即係成堆都好好嘅嚇。 會唔會係佛山人佢哋普遍係有嘅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對於家庭觀念係會比較重？ 我唔知係咪因為佛山人啦，但係我哋個家族就係咁樣樣咯，即係就連。我阿爸嗰邊嗰啲即係表弟啊嗰啲，我哋即係成日都好多聚會嘅。 哇，咁好難得喎！通常你大嘅話咧，就已經各散東西，唔會話真係有太多。 各散東西曬㗎啦，有啲喺美國，有啲喺加拿大，即係好多唔同地方。但係即係成日都會即係會翻嚟香港啊，或者咩我哋會見面嘅。 呢樣真係好重要。我記得我上次訪問李浩林咧咁講，就算大家唔係一齊住嚇，去咗不同嘅地方、不同嘅國家度咧，都係要保持一個聯絡，咁樣咧先可以一家人咧好緊密咁樣聯繫。 系啊，所以嗰阵时我细个嘅时候，爸爸食饭系唔准开电视，系啱嘅，即系大家即系 就系关开电视。好彩嗰阵时冇开电视， 即系佢哋好注重一家人要沟通、要交流啊，吓咁样唔系各自各食咁样样咯。 嗯，咁到而家都系咁样。 问下，系 Jackie 有冇煮过饭俾你屋企人食？ 经常啊，好经常系啊，咁煮亲饭都系我煮添。 最好啦，我想问你系啦，即系如果系嘅话，通常一定个台面上系有嘅嗰个菜。食系乜嘢？ 蒸鱼。 点解嘅？点解咧？点解？因为蒸鱼系咪有一种旧家庭嗰种？ 系 家家户户细个一定食过阿妈蒸嘅鱼啊！ 系啊，蒸鱼同煲汤咧。因为我阿妈细个，即系我细个时候咧，我阿妈系好叻蒸鱼嘅。咁嗰阵时佢哋蒸好简单嘅鱼咧，玩鱼腩啊，蒸鲫鱼嗰啲鱼啫。但系我阿妈系好多方法蒸嘅，陈皮蒸啊，豆豉蒸啊，姜葱蒸啊，即系有好多佢自己嘅方法去蒸。记得吓， 真 系 好叻。 系啊， 汤咧，煲汤咧， 老火汤啦。咁汤就好容易啫。咁你其实最紧要有嚿肉。你配好多唔同嘅配料，咁你就自己即係中意啦嚇。你潮汕啊、冬瓜啊、節瓜啊，咁你中意唔同嘅季節有唔同嘅食材，配一嚿肉就得噶啦。其實係， 其實呢個時候教我哋煲一個湯。 四果湯啦，而家最好啦。四果湯就係有蘋果、雪梨、無花果、木瓜。咁你係啊，係啊，咁你就加嚿西施骨，咁你加少少陳皮，咁樣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湯啦。咁你就煲咗肉先，煲咗個零鐘頭，你先加嗰啲水果落去，再煲多個零鐘頭。咁呢個係一個好清潤、好養生嘅湯水嚟嘅。 幾好咧！所以我成日同我朋友講咧，佢就話：如果你有一個朋友啊，佢識煮飯咧，你簡直嘅就係覺得嘅就係佢係一個即係重心嘅核心嚟嘅。 暖男， 即係啲咩你有問 聚會一定要揾你。 係啊， 而家咁樣你咪幾好啊！講完之後嗰我就已經想咩啦，已經。想食， Jackie 嗱，其實咧而家現代咧有好多無飯夫妻啦，即係唔煮飯啊。你覺得如果冇咗呢一個嗱，因為你好多係以前啲舊嘅回憶啊，屋企人煮餸啊，咩蒸魚啊、煲湯，冇咗呢一樣嘢，未來社會好多家庭如果唔煮飯。點樣傳承？應該傳承啲乜嘢？ 你講緊你自己係嘛？ 我亦係，我承認我係無飯嘅， 係 啦，屋企無飯 嘅， 即係全部買外賣嘅啫咁樣。好啦，當慢慢有啲家庭佢冇咗啲媽媽煮飯嘅回憶，用啲咩去？即系将 家 人联 系， 系啊！我觉得美食系分享爱嘅桥梁嚟嘅，即系我食系啊，即 系 好多时你喺埋一张台度食饭，大家去分享嗰样食物嘅时候大家系开心嘅， 系 吓，即系当然整得好食先系啦吓，即系 唔好食都系一种分享嚟， 系啊，都分享嚟嘅， 地狱厨神啊， 系啊， 我哋有一个地狱厨神， 系啊， 监制啊，我哋监制， 系啊，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时候，讲下啲味餸点样整啊，尤其是即系嗰台人都中意煮餸嘅话咧，咁其实就好多交流啦，变咗。我又喺邊度食過啲乜嘢好食啊？我哋下次去食啊！呢個餸你下次你翻去你又可以自己整啊咁樣 有問題想問你，就係地獄廚神嘅話，第一樣應該要煮嘅就係零失敗嘅係乜嘢咧？講 零失敗，我諗係蒸魚 啦，兩餸一 兩餸嘅蒸魚啦， 蒸肉餅算唔算啊？ 蒸肉餅都係，蒸肉餅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咁你 但係街嗰啲肉碎肉唔好食㗎， 咁你咪自己喺肉檔買咯， 係啊，仲有辦法嘅， 最緊要啲肥。豬肉好食噶啦， 不過唔健康啊，馬小強唔好食咁多啊。OK， 好， 多謝曬 Jackie， 多謝 曬 Jackie， 拜拜。 想答應一世，偏錯失一時。丧望的飘雪，不觉铺满青丝，让岁月沉 掩盖了苦涩，没有讲，没法讲再会。是，若有早伤心，值得伤心，大可天昏与地暗。但这种牺牲，无声牺牲，遗憾就是遗憾。祝福有害，离开却是更在乎爱。难道悲哀能将故事重来？别去多一天，就少一天，什么天荒与地老，未见得相尽或者被走，难受就是难受。告别为何钟情诀别，约定为何只可能碰面，快乐为何都伤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巴黎奥运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乘坐嘅专机喺中午抵达香港国际机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到场迎接。特区政府喺停机坪举行欢迎仪式，警察银乐队演奏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正是经历经济转型期，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求变，引领各界创新变革，政府持续进行改革，筹划进行多项新措施，利用高效市场，结合政府政策，采取以产业导向的政策推动创科，积极发掘新经济增长点。本港工商界也都要同政府一同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改革求进，应变创新，發揮香港善拼敢贏的韌力和創造力。李家超在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舉辦的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候又說，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外部需求不穩定，香港仍然面對很多不確定因素，政府會同各界共同為香港尋找新的增長點，推動業界升級轉型，為經濟注入新的動能。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朝早在北京同最後一日訪華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會面。路透社報導，今次是張又俠首次與美國拜登政府官員會晤，沙利文預料會推動中美兩軍工作層級溝通。張又俠在開場發言說，美方提出今次會晤體現他們對軍事安全和兩軍關係的重視。沙利文就表示很少有機會進行這種交流，強調雙方需要負責任地管控美中關係。天氣方面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明天日間酷熱，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69%。

系啊，今日正日啦， 开心啦， 生日快乐啊！ 系啊，好开心啊！几多岁啊 ，Julia？ 六岁啦，嘛， 六岁啦，好嘢！ 我想问咧，作为一个兽医嘅女女咧，佢会唔会自细好中意养宠物，或者中意各类型嘅宠物？会唔会 100%？系我日日啊，佢每个礼拜咧有几日会特登即系放完工做晒嗰啲即系课 放工六岁放工， 佢会唔系啊？佢会跟我放工噶，佢要嚟、哦，因为咧我细个嗰阵时咧都系我好怀念我即系细个嗰阵时要等阿妈喺个厂嗰度，我妈做制衣嘅，咁喺嗰度就等喺个厂放工咁样啦吓。其实好教细蚊仔价值观嘅，所以呢次咪天跌落嚟，老豆日日咁，佢而家好好嘅，知道哦 ，Daddy you go to work to make money 咁。 系个个都要了解一样嘢。其实 Dorothy 有时咧，我都几点讲咧，等一啲屋企有啲家人想养，但有啲家人又唔坚决唔准养。你知唔知其实嗰啲好想养嗰啲咧，其实好惨嘅，即系行过宠物店啊，或者见到人哋拖住狗咧，就会你好啦咁样嗬。但系有时呢样嘢又好难 compromise， 即系如果屋企有啲人系真系好唔中意咩宠物都啦，狗又好，猫又好，乜都啦，系好唔中意嘅。但系你又好难，另外有人中意咧，你好难。即係可能有一個， 唔係，但係我覺得真係要傾清楚啦。因為我聽過嗰只 影響他人嘅嘢，一切要共存喺一間屋入邊，一定要有推有拉噶啦。 如果唔係，我覺得如果有人真係好反對嘅話咧，我諗真係最好唔好養。 係啦， 因為我真係有聽過，因為咁樣 勤力少少出去住咯。 冇錯啦，一係你就咁。如果你同屋企人住咧，就屋企人係反對嘅話，我勸你唔好，因為我真係有朋友因為咁樣嘅話咧，係好傷感情嘅。 啊，咁咧就 segue 咗我今日想講嘅話題 perfect 啦。 其實最難做嘅節目係先斬後奏啊，即係有啲家人咧諗我買咗啦， 抹面㗎， 買咗啦點啊？我帶埋翻屋企啦點啊？咁呢一樣嘢係啊，我諗大家身邊總有呢啲人。 唔係啊，我講真嘅， 係因為咁而嗌到家嘈屋閉。 但系咧，冇就真系家外物，有真系有，我唔系讲笑，我 系 讲真嘅、 啊， 所以真系唔好制。 系啊， 系啊， 嗱咁样嗱， 冇得 compromise。 今日我想讲啦，今日我见一篇新闻咧，就讲即系养猫有咩风险。咁样就我哋或者话，我记得我喺好多年前咧，喺英文堂喺澳洲，我好懒得上堂，喺英文堂冇学过任何嘢嘅，基本上喺中学嗰阵时。咁、我记得咧就，不过我记得学一堂就睇客观点样睇新闻。所以今日我哋咧就客观睇呢个 article 写嘅嘢。佢、就话，佢话有咩原因？佢讲四个原因啦。点解唔应即系养猫有？ 点解唔应有风险系咪？即系四个风险， 养猫嘅风险， 四猫有。 鬼难睇啲嘢咯， 系啦，依个都系依个系一样嘢，不过佢唔系嗰四样嘢。 唔算系风险。 对唔住，我想问你嗰啲风险系咪会影响人嘅健康？ 系啦，系啊，影人嘅健康，唔系你家庭健康。 哦，就唔关刮难嘢啊，即系 系咪有嗰啲心丝虫啊咁嗰啲啊，即系嗰啲传染病嗰啲。 猫冇心丝虫嘅。 唔系，我就唔系即系我乱讲。 系佢讲话敏感。 哦，呢个系啊，呢个系啊。哦，鼻敏感咧，人哋成日话屋企如果你有猫狗咧。第一樣你想醫好咧，快啲拎走佢先，因為有個醫生真係咁同我講，我有一排咳啊嘛，佢話你屋企係咪有貓狗啊？我係，佢你拎走佢咯，我可唔可以咁嘅？我病還我病，唔可以拎走啲貓狗。 唔係寄養喺人哋度。 佢啱嚟覺得咁寫啦，基本上佢話佢啲頭髮啊，佢我哋之前有講過貓入邊啲頭髮有啲蛋白質可以飄來飄去咁樣啊，口水啊。佢啲咁佢講埋療養療都會咁，好明顯唔會啦、不過咧就 即敏感啦，因為呢樣 咁你同唔同意啊？即如果有鼻敏感，唔應該養寵物咯。 係啦，不過咧，你如果你睇深一層咧，佢下一句就講咧就話如果你敏感貓同貓毛咧，就同佢瞓覺唔係一個 good idea。咁其實你個呢個好緊要一句字啦，就係佢一邊就即可能就話恐嚇大家話呢啲會整你。敏感，不過事實上你要敏感嗰啲嘢先敏感，所以貓毛唔會引發你敏感嘅。 唔係喎，鼻敏感真係會 嘅 喎。 貓毛嘅人先至會有。 唔係，係敏感貓毛嘅人先至會有鼻敏感。 哦、 你有鼻敏感未必代表你一定敏感貓毛，係咪咁嘅意思啊？兩件事嚟嘅。 如果你本身冇敏感貓毛咧，你養一百隻貓都會敏感貓毛嘅。 咁 又唔使咁挑戰，你真係又唔使咁， 又唔使養一百隻，99好啦。 知道，即係其實呢個唔係唔成立呢個風險係咪？ 唔成立係啦，佢會永遠都自己補充一句，咁呢個補充一句好緊要啦、 對唔住 Eric， 咁我可以點樣測知我自己對貓毛有敏感？ 你會知㗎啦，有貓毛敏感。嗱，第一樣嘢咧，有好多人會誤會咧，貓毛飄入嘅鼻哥少少痕係敏感，嗰啲唔係敏感啦，嗰啲係貓任何人有啲毛飄入嘅鼻哥都會痕啦、所以敏感你真係。 真係會面腫口腫啊，可能喉嚨痕啊，即係有面 流眼水啊， 係啊，流眼水啊，係皮膚變紅啊。唔會，一般嚟講都唔會好矛盾嘅，係啦，咁第二樣嘢啦，就貓第二個樣嘢仲可笑啊，佢就寫話貓有貓哮喘， 即係養貓嘅話就會令到哮喘。係 啦，咁佢就有少少揀嚟呢句，因為咧佢話就貓會有哮喘，咁樣就因為佢貓會敏感啊，煙啊，塵沫啊，自己啲貓毛啊，花粉啊咁樣，呢啲唔係假嘅，絕對會啦嚇。不過下一句咧就佢就寫話。就人就唔會傳染到貓哮喘，更加傳染唔到啦。所以依句就依個 article 啊。 但係咧，得 Larry 嗰陣時咧，我試過有一次咧，有隻帶咗新嘅貓翻嚟啦。咁見到佢有一個類似，我唔記得個名係咪叫金錢線啊？即係總之一個圓控冇咗毛嗰啲咁。咁咧有睇獸醫咧，佢話：哇，要小心啲，呢種嘅皮膚又會傳染俾人喎。如果你拗完佢，即係你摸完佢，再拗落自己嘅頭髮咧，你都會有一笪笪冇咗一個 coin 咁樣嘅頭髮 嘅 喎。 人咯，頭髮就唔常見嘅，好多時人咧就會有一笪紅色痕嘅。咁樣就一般嚟講係一個好人好容易醫嘅病嚟嘅。咁大家知道我係獸醫唔係人醫啦，咁樣就如果係不如即係依個唔係 medical advice 啦，不過人好容易醫 嘅 啫。 但都係真係會係真嘅，會傳染嘅。 會嘅，會嘅，會嘅。不過一個第一樣 B B 貓病嚟嘅，所以成年貓唔會再有噶啦。好多時發生一次嘅啫。如果發生咧，就你好容易避啦，同埋你抵抗力正常，其實唔會感染到嘅。係啦，所以小心啲啦。 唔做乜你都賴 佢哋咯。係。值得講啦。 係。 佢第三樣嘢咧就話會影響你睡眠。 咩啊？点知几好瞓啊？ 点解咧？ 系因为猫真系系猫系你知夜晚黑动物嚟噶嘛？英文叫 nocturnal 啦吓。 系啊。 咁佢就夜晚黑会活动， 佢暴走噶嘛？ 好似咖啡猫夜晚黑会识喺出边唱歌咁样吓。 冇错。 系啦，咁样就话。咁事實上就係會影響你個睡眠嘅，所以嗱依個咧就係真嘅。不過咧，一般嘅 study 都認為你個即係整體嚟講，養只貓好過唔養只貓 ，in terms of 你個滿足感咁樣啦。 我又唔覺得我只貓又影響我睡眠喎，佢自己喺出邊玩咯，佢唔會搞我。 佢有影響我個睡眠嘅就係佢朝頭早要起身叫我喂佢食飯咯。係 啦，你答咗你自己的問題啦。因為咧，其實貓咧係好習慣性嘅。如果佢習慣喺你隔離瞓咧。而佢你又瞓佢又瞓咧，其實佢一個夜晚黑動物會變翻一個正常時間嘅動物。 我都覺得係變翻個人啦， 貓人 貓人 啊，因為夜晚冇人同佢玩啊嘛， 係咯， 係啦，同埋佢嘅同埋冇咗嗰啲夜晚黑我要打獵個行為，所以其實咧係 OK。同埋第二樣嘢咧，你有啲貓係死纏爛打嘅，佢真係會成日都想上嚟瞓，又瞓又出邊好嘈啊，佢鼓聲啊，你如果冇咗佢啊，係 啊。 係啊，如果你嚴咁樣，其實我自己咧都我舊時養高峰期養七隻貓啦，咁樣就其實基本上咧就冇唔俾我啲貓同我瞓嘅，佢哋好得意嘅，你可以絕對訓練佢哋唔會上床嘅，佢哋又唔係可以訓練到佢適宜時間上床，我俾佢哋上床嘅，不過瞓覺嗰時就冇上嚟啦， 哦， 即係教佢， 係啦，可以教嘅呢個，所以就影響你個睡眠係真嘅，如果你。你俾佢，不過就一般嚟講都好容易控制啦。 好、嗯， 係啦。 仲有一個咧， 佢第四樣嘢就話瞓到分牀，瞓到成牀都係貓毛咁樣，你就瞓喺貓毛咁樣，心諗我有樣好笑咧，因為你張牀唔止貓毛啦，你啲頭皮嚇死人啊！你都睇過話，佢話你個牀褥唔知即係四分一個重量係你啲死皮食。 哇！咁恐怖。 係啊係啊，咁啊，我諗啲貓毛係你最少嘅問題啦，係要你要擔心 咁 樣。 咁你咪唔好俾佢上牀咯，即係如果你即係。怕張床污糟，俾佢整污糟嘅喎，係咪先？ 不過即係個牀，其實有好多其他仲恐怖啲嘅嘢，你問我。 係，真係絕對係。嗰啲我哋都係咯，都無謂，都無謂喺度講。即係其實如果任何嘅嘢都會比你所講嘅就係貓毛會即係恐怖咯，係 恐怖啲。 哇！咁你呢個 article 都幾差喎。係 啊， 係咪啊？哇！真係好離譜喎。四樣嘢都全部被反駁嘅。 香港 article 嚟㗎，所以你可能知其實香港有時將來神係麻麻地嘅。 我明啊。 揾啲嘢，揾嘢嚟寫咁咯。 揾嘢嚟寫啦，呢個就真係咁可能 AI 寫都唔奇。問我，不過你問我 AI 仲寫得好啲啊？不過有我哋做啲 practice。 practical 啲嘢啦，我哋有咩可以做去減低呢啲問題啦嚇、 嗯。 一咧就係、是、你張床褥要夠大啦，咁如果只貓上嚟都冇咁乜嘢啦。二咧就係、是、記得要洗床褥啦。三咧就記得帶只貓 洗床單啊嘛，唔係 洗床單，係洗床單，洗床褥都可以洗嘅其實。 可以啊，用蒸汽咯。 係啊，可以蒸氣嘅，咁、有用嘅，會殺菌性嘅，咁、就會殺嗰啲塵螨嘅。第三樣嘢就係記得每年去 check 隻貓啦，記得同佢導蟲，因為你同你瞓咧，佢會散播蟲蛋嘅，你都可以食嘅。 嚇、啊！即係你蟲蛋係可以食 嘅， 蒸蛋 攞嚟。呢個係你成屋嘅環境，唔係你個床嘅問題啦。係啦，因為全部暖血動物都係共用同一堆嘅寄生蟲嘅，其實係啦，所以食掂完佢洗手，你屋企環境 keep 衞生咁樣啦。 嗯哼， 係啦，記得如果你有養只狗嘅，佢同你瞓嘅，咁啊瞓覺之前帶佢出去行，咁佢會冇咁喐，同埋頭先你講要穩定時間。 嗯 咁就冇事噶啦。 好，希望大家一路养宠物都，大家人又健康，猫猫狗狗又健康，好嘛？多谢晒 Eric， 拜 拜， 拜 拜。 好啦，今日星期四，即安其实差唔多出现啦噃。听日星期五，我哋喺十点再见大家， 拜 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有咩过梦想令人热爱渐迷茫 ？Help me！ 小刘姑妈，你咩事啊？响度嗌救命，你系咪就嚟瓜？ 我瓜你个头啊！你再乱咁唱乱咁叫嘅话咧，我瓜翻你个头啊！有份啊！ 小刘姑妈，唔好嬲住。其实我唱歌系因为咧，我觉得系时候转换跑道，我想趁年轻再耍条血路出嚟，等我嘅人生更加多姿多彩啊！劲唔劲啊，西罗姑妈？ 劲啊！有咁大嘅志向嘅话，果然就系人中之龙啊！社会之中最重要嘅栋梁啊，直头可以撑起大半边天啊，令到啊半边天都有晒光彩啊！ 够啦，西罗姑妈，你再讲就浮夸，我会骄傲。 乜你唔系想我笠你高帽咩？ 西罗姑妈，我已经唔再追求呢啲虚名啦，我追求嘅系实干。经验同埋工作安全，我要嘅系一顶安全可靠同我结伴同行嘅安全帽。 肥强，你要嘅安全帽到啦！ 啊，表姑姐 Wendy， 你嚟咗就好啦，等咗你好耐啦。 我揀咗一顶好合规格又合适你嘅工作嘅安全帽俾你。 咦，肥强，你又转行啊？点解又要 Wendy 送安全帽俾你啊 ？Sarah 姑妈，你有所不知啦。头部受伤意外是本港常见的职业意外，特别是发生在建造业，特别普遍，每年有很多工人在工作期间整伤的头部，甚至因而死亡的。 肥强，你又讲得啱嘅，在工作的地点会引致头部受伤的危险，主要包括头部可能遭堕下或飞散的物件冲击，头部可能撞到突出的物件，又或者遭摆动的物件撞击，又或者如果不小心由高处堕下期间或者跌落地的时候，头部可能撞向物件而受伤噶 ，Sarah 姑妈，你讲得啱啊！你睇下我后尾枕呢一笪啦，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啊，你冇照顾好我啊，又我冚亲个头噶， 系咩？有咁嘅事？ 所以为咗有效减低雇员、工人喺工作时头部受伤嘅危险，雇主、承建商应该提供合适种类并配有帽带嘅安全帽俾雇员、工人使用。并且要确保员工适当地佩戴安全帽并系紧帽带，而所选用的安全帽应符合某些特定的功能要求，其中包括吸收冲击性能、防刺穿性能，并且可以调校松紧，等使用者佩戴的时候感到舒适。当然，安全帽必须正确地佩戴，才有效地发挥其保护的作用。 咦，我有时在家煮饭抹嘢，琴高琴低，如果我有顶安全帽，是不是都稳阵啲呢？吓，阿 Wendy 啊，你不如教我啊，点拣合规格的安全帽啊？ 咁就简单啦，在拣选安全帽的时候咧，应该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喺除了因为物件堕下而导致工人头部受伤的基本危险之外，工作地点仲可能存在其他潜在的危险，因此针对潜在的危险而拣选适当种类或类别的安全帽以提供保护。 冇错啦，我老友大口明啊，佢试过在进行建筑工程期间咧撞到突出的物件啊，好似咧系类似棚架的突出部分。另外又有个老友大口成啊，佢喺地盘耐唔耐咧会遭摆动的物件撞到噶，例如起重机的吊钩是非常普遍啊，因此安全帽两侧咧应该具备防撞功能噶。 我记得啊，我的闺蜜哨牙真啊，佢喺进行电器工程的时候，佢话佢会佩戴有 有足够电绝缘功能的安全帽的。 我都好耐冇见瘦牙真啦，你见到佢话俾佢知，我公司最近嚟咗好多唔同款式的安全帽啊。 咦，表哥仔 Wendy， 我老友大口文托我问你啊，点样正确使用呢个安全帽啊？ 首先记住使用安全帽的安全守则，就是绝对不可以使用已经损坏的安全帽。如果发现损坏，就要即刻交返俾负责人更换或者代为弃置。而有关安全帽上亦应该清楚标明损坏字样。 咁我在使用呢个安全帽前啊，我都会先作检查所有嘅组件噶，包括呢个帽壳、头箍、帽带同埋附加配件。有冇出现凹陷、裂开、刺穿、碎裂或者损坏等嘅痕迹啊？因为呢啲情况咧，可以令安全帽嘅强度同功效减低。喺确保各部分都冇损坏并处于可使用状态先会用噶。 我姊妹哨牙真都讲过啊，佢会特别咧确保帽壳、头箍及帽带遵照制造商嘅指示妥为连接。哨牙真个妹哨牙连仲话，佢试过有疑问啊，佢会即刻揾负责人啊向制造商查询嘅。 你哋都讲得好啱啊，适当嘅安全帽系必须配有帽带，并连接喺帽壳或者头围戴上。帽带系系固系统嘅一部分，由放喺下颚下面嘅带组成，通常以Y 型带连接在帽壳和头围带上，用来将安全帽固定在使用者的头上面，并防止安全帽在受到冲击或人体堕下期间脱落。安全帽在头箍和帽带必须要因应佩戴者头部的大小适当调校松紧，以提供充分的保护。另外，如果要在安全帽上面搽上油漆、溶剂或者是黏合剂等，即使表面上看不到任何损毁的地方，帽壳的强度亦可能受到损坏。 咦，我要告诉大口明知先得。如果大口明想在他的钉安全帽上要附加大口明的名字或者其他的大口标记，我会劝他先征询制造商的意见。还有啊，使用附加配件时要确保配件可以所佩戴的安全帽互相配合使用。 所以最好就是使用制造商的原装配件。还有啊，肥强，你最好提醒你的大口朋友，如果在炎热的环境下做事，有些工人可能会先佩戴草帽，然后先戴上安全帽，以减少阳光的照射。但这种做法呢，会大大削弱了安全帽的保护功能，所以必须禁止。 哎呀，我班哨牙姊妹好喜欢以抛掷的方式传递安全帽啊。 哎呀，叫他们不要再是这样啊，因为如果不小心将安全帽抌落地，会对安全帽造成冲击，因而减弱其防冲击的强度。还有用完之后，佩戴者应该将安全帽放置在雇主或承建商所提供的安全地方。帽壳、头箍和帽带应该要作定期清洁，以清除污垢、尘埃、油污和泥土等。同时亦都应该定期清洁和更换汗带。 是啊，肥强，为什么你要 Wendy 送安全帽给你呢？你又转工咩？ 冇啊，不过呢，我星期日约咗啲小朋友踢波啊，我可能呢会顶头锤㗎嘛，咁我想保护我头，咪諗住戴顶安全帽会安全啲囉。 肥强，你唔踢咪仲安全？ 咁你戴嚟顶安全帽咁点啊 ？Sarah， 啊唯有送俾你朋友哨牙针啦。 好啊，我约佢哋一齐饮茶，行咯行咯。 雇员遵守职安法，雇己及人免刑责。我系 Wendy 詹天文。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Where's your target now？ 没做错事，但背面写到一身的箭，入狱的几字，没什么好意，但没有事，但正是。 胜利，无妨责备，闲话精选草气。